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空气船船仔亦都喺5月16日嘅朝头早6:09嘅朝头早咧，同大家讲声早晨啦。今日系5月16日，农历就系4月初9，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6，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要留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天气咧系比较干燥噶，而且咧都热热地噶。头先船仔翻嚟嘅时候咧，经过吐露港公路啦，咁嗰度系大家都知道咧，系有海景睇啦。咁啱咧，个天上面咧都系红红地、橙橙地色，形成咗一个非常之靓嘅风景。希望大家咧，如果都系差唔多时间听紧收音机嘅大家，都可以见到呢一个咁靓嘅景色。因为咧，我翻到嚟广播道嘅时候咧，个天依然都系红红橙橙嘅。希望今日大家都有一日开心嘅朝头早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识唔识得控制自己嘅情绪呢？其实当你嘅情绪控制得好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有嘢都好噶啦。无论系你嘅屋企啦，你嘅身体、你嘅事业，甚至系你嘅财运咧，都会好啲嘅，会俾你感染到。尤其是咧，当你系开心嘅时候，你对所有嘢咧都系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咁所以好运咧都自然会揾上你啦。咁但系当你情绪唔好，身体就会变得唔舒服，屋企嘅关系又会变得差，钱有可能揾唔到喎。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记得，千祈唔好带住怒气出门口，亦都唔好带住怨气咧去做人做事，最好咧都唔好带住烦恼瞓觉啦，亦都咧唔好觉得好心急啊做嘢嘅时候。所以大家可以试下朝头早嘅时候清醒就做下嘢。如果嬲嘅时候咧，就尽量坐翻低，大大力咁吸一啖气，控制一下自己。独处嘅时候唔好睇咁多手机，反而咧我嚟思考。其实脾气咧唔可以大过你嘅本事，地位咧都唔可以大过你嘅德行噶。富财、财富等等嘅嘢都唔可以大过你嘅认知，欲望咧都唔可以大过你嘅能力。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控制好自己嘅情绪，做一个开心嘅人，好似苦瓜干咁样啦。 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儿，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都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下半生竟在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 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纹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碎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人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换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慢慢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切，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6，即是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呢如果是都觉得干的话，记得搽翻多啲 cream 啦。今日呢就在报纸上见到有一对澳洲来的夫妇，他们本身也都是病理学家来的。咁佢個先生咧，就係丈夫咧，本身咧就診斷咗咧患有呢個膠質母細胞瘤。咁其實咧簡單啲嚟講，就係一種好容易病個死亡率比較高嘅一種腦癌嚟嘅。咁佢哋咧係身為病理學家啦，咁佢哋咁啱亦都係研究緊叫做免疫療法啊。咁就係希望咧，患者係唔需要做手術就可以治療佢嘅癌症啦。主要咧就係運用唔同嘅藥物組合，咁然後咧亦都可以接受埋一啲針對佢腫瘤特性嘅定制嘅疫苗。咁就希望咧用佢自己即係病人本身嘅呢個免疫系統咧，就可以殺咗呢個癌細胞啦。咁所以咧，呢位丈夫當佢同佢太太一齊，佢太太都係病理學家嚟嘅。一起咧研究咗呢套疗法之后，亦都决定自己试下。咁最后尾咧，佢亦都成为咗全球首位啊，接受咗呢一种组合免疫疗法嘅脑癌患者。咁经过咗一连串嘅 治療啦，咁其實咧佢嗰個治療前期咧，亦都係遇上咗少少嘅唔同副作用嘅，可能係一啲嘅癲癇啦，或者肝臟有問題、肺炎等等嘅副作用。咁但係咧佢就唔需要做手術啦。咁經過咗而家大約一啲嘅時間嘅免疫治療咧，佢而家去照 MRI 啊，即係呢個掃描嘅時候，發現佢嘅腫瘤咧都基本上冇復發啦。咁佢就话而家叫自己感觉都几好、啊，已经咧变翻日常嘅运动啦，每日咧都会跑15公里。咁所以咧，其实佢同佢太太嘅呢一个嘅免疫疗法咧，系可以令到好多人嘅，譬如如果患有黑色素瘤嘅朋友，或者系有呢一个嘅脑癌嘅朋友咧，其实咧系亦都有好大嘅改善咯。咁亦都咧提升咗差唔多全球30万个本身自己系有呢一啲患者，有啲患病嘅病人。咁所以咧，亦都系同佢太太一齐命名为咧年度嘅澳洲人。咁本身咧，其实讲下点解讲到呢个免疫疗法咁犀利啊？因为其实本身呢一个先生咧，佢去做治疗之前啊，已经系俾其他医生认定佢嘅治疗前景好翻嘅机会率咧系微乎其微噶啦。咁但系咧，亦都系透过呢个疗法之后咧，竟然成功冇再复发。咁希望咧，亦都可以达至到佢去到12至18个月嘅冇病发期啦，即系冇复发嘅期间。咁希望咧呢一种疗法咧，可以快啲进入呢一个嘅临床阶段啊，俾更加多人咧去试下呢一种嘅免疫疗法。亦都希望咧，所有如果系身体唔太舒服嘅，或者身体咧可能系出现咗呢个癌症等等嘅问题嘅朋友咧，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康复啦。 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首先有歌是张曼莎的讲啊讲啊，咁我哋一齐又讲下讲下，讲下咩咧？讲下心灵鸡汤，一齐听一个天一个故事先。咁啊，有一个爸爸咧，佢本身就喺公司度受咗老板气，个老板就话佢：，哇，你咪做得咁差噶，咁系咁闹佢啦。翻到屋企，咁佢就一样心情好差，就决定咧，就将喺个梳化度跳嚟跳去嘅小朋友闹啦。你做乜跳嚟跳去啊？咁曳啊！咁小朋友心入边又心谂吓。我自己跳咗，平日你唔闹我，今日嚟闹我，小朋友心入边咧又好唔开心啦。于是咧就做咗一件唔好嘅事，就决定踢身边嗰只猫一下。咁踢完只猫之后，只猫惊啦，亦都唔开心，决定咧我唔理啦，我都决定咧走到去街上面啦，我要离开呢个屋企。咁啱咧就有架货车驶埋嚟，咁个司机梗系哇有只猫嘅，咁啊即刻避啦。之后咩就将路边嘅小朋友撞伤咗啦。其实咧呢个一连串嘅效应咧，喺心理学上亦都有个名噶，叫做踢猫效应啊。讲嘅咧就系呢一种坏情绪嘅传染导致到嘅恶性循环。好多人咧都会因为咁样而去影响咗身边嘅人，除咗系自己本身唔开心之后，甚至咧会传染埋呢一种情绪俾身边嘅唔同人。尤其是人的情绪咧，系好容易受到环境同埋一啲偶然因素嘅影响。当一个人嘅情绪变得更加差嘅时候咧，潜意识下面咧，亦都会揾一啲个弱者，即系可能自己打过自己嘅人咧，去发泄情绪。咁好似小朋友咁样，猫咧，好似对佢嚟讲就系一个比较弱小嘅群体啦。咁当然啦，公众压力系好大嘅，大家咁，所以我哋都要明白，我哋要学识做一个拒绝成为踢猫嘅人。当我哋出现咗呢啲负面情绪嘅时候，唔紧要，咁但系咧要学识处理，唔好成为下一个踢猫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做一个好人啦。呢首歌系 A P 潘远谦，不明白。 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这样做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 No, no, 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生命独缺了一块。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 在等待，把面具都拆开，能不能重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在北京时间凌晨四点几乘搭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他连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習近平今天將舉行會談，並在雙方簽署一系列雙邊文件後一同見記者，而兩國領導人將在兩國建交75周年來臨之際簽署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普京今天亦會和總理李強舉行會談。另外，普京明天將到訪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參加俄中博覽會開幕式和俄中區域合作論壇，又會和國家副主席韓正和黑龍江省省長短暫會面，以及向蘇聯戰士紀念碑敬獻花圈、參觀聖母守護教堂和訪問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回應美國對中國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等產品大幅加徵關稅時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單極霸權，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頻繁對華施加單邊制裁，濫用301關稅，不擇手段地瘋狂打壓中國的正常經貿科技活動。這樣並不能證明美國的強大，反而暴露出美方已經喪失自信，亦不能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反而會對國際產供鏈的正常運轉造成進一步破壞。發言人說，美方做法是典型的保護主義、政治操弄、霸道霸凌，違背了拜登總統不尋求打壓壓制中國發展、不尋求和中國脫歐斷鏈的承諾，嚴重影響雙邊合作氛圍。中方敦促美方切實遵守世貿組織規則，立即取消對華加徵關稅措施，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自身權益。斯洛伐克總理菲佐被企圖暗殺，身中多槍，嚴重受傷。當局一度表示菲佐的傷勢非常嚴重，生命垂危。副總理塔拉巴其後表示，據他所知，手術進展順利，並已經脫離生命危險。菲佐星期三在中部漢德洛瓦鎮主持政府會議後，在會場外與支持者握手時被人連開5槍，他腹部中槍受傷，由直升機送往29公里外的醫院接受手術，手術持續到晚上。至於涉嫌開槍的男子在現場被制服。內政部長埃斯托克證實，槍手71歲，又指事件是明顯出於政治動機的企圖暗殺。當地傳媒報導，疑犯曾任職購物中心保安，曾經出版3本詩集，是斯洛伐克作家協會成員。他的兒子說，父親合法持有槍械牌照，但不清楚父親的犯案計劃和意圖。多個國家領導人都對這宗襲擊表示震驚和予以譴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逐漸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53%，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IBS 对我来讲是一个平台，去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可以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少数族裔的文化。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俾你做电台节目。 期5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嘅早上，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同埋普通话台啊，差啲漏咗普通话台，咁啊，一齐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时段。今日朝早啊，6:37啦，咁啊，啱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咁啊，头先阿船仔就话到咧，喺呢个吐露港嗰度咧，咁啊，见到一片嘅橙红色嘅天空啦。咁其实呢就个太阳呢都已经紧随呢就已经系出嚟啦。咁所以而家朝头早嗰个嘅日出呢同冬天比呢都已经差好远啦。咁我哋返工返得早嘅人呢，咁越嚟越多机会呢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嘅日出啦。其实有阵时呢即係之后啊，如果船仔再返嚟嘅时候，咁有啲时间嘅话呢，准备緊嘅时候都可以上我哋港台嘅天台嗰度。有上过天台吗？你 我有啊，上过一次。 是啊，上天台那度呢，哇，天台那个日出呢真的无敌的。 哦，是啊。 是啊。 我只是觉得港台的天台好像无间道这样咯。 是啊是啊，下次上天台拿些水枪射你一下。 是啊，可以。对不住，我是警察。 哪个知道啊咁所以呢，那个天台呢点解话正呢，由我哋呢个广播道呢，因为广播道系一个小山丘嚟㗎嘛。 係。 咁呢个小山丘呢就好耐以前呢就已经决定有一个小山丘嗰度做电台嘅，因为有个作用喺度啦。咁跟住呢喺个小山丘嗰度就望出去嘅时间呢，我哋就可以好清楚见到九龙嗰边啦，因为我哋九龙啦，即係九龙近维港嗰边啦，亦都可以望埋呢就是港岛嗰面嘅。 哦，系喎、哦。 其实望晒噶。如果喺呢度睇烟花嘅话，我冇喺呢度睇过烟花，但我相信喺港台睇烟花咧，其实系其中一个几靓嘅位嚟嘅。当然唔系话好近啦，但系一样会听到卜卜声，一样会见到成个维港嗰个景致嘅。我觉得系唔错。 我真系冇谂过喺港台睇烟花呢一个选择。 系啊，咁啊呢个即系特别啦。咁虽然就都冇开放俾公众，咁我哋 系大家唔好潜入嚟， 唔会特登翻嚟睇，除非做嘢啦咁啊，除非做嘢嗰阵时喺电台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咁啊今日咧就想睇一睇呢个系咩咧，就系睇一睇读。有一个世界上有好多 course 啊，呢个 course 咧就相当之古怪嘅，咁啊特别咧就有啲 course 部分嘅 course 咧可能都已经唔存在噶啦，唔存在嘅，咁、 okay. 但系佢谂到呢个 course 嘅 concept 咧， 其實我都覺得咧係幾特別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大部分都係位於美國啊。咁啊喺美國呢個喬治城嘅地方啦，咁啊有間大學，咁佢哋開咗個 course 咧，咁就係呢一同星際旅行有關嘅 course 嚟嘅，星際旅行。Time travel 啦， 咁佢系读佢系读佢点样做呢、這、一个，譬如研发呢一个火箭上太空，定、系研究呢一个太空旅行嘅时候，我哋应该提供啲咩服务俾个客咧？ 啊，嗱，你呢个咧就谂得非常之仔细啦，不愧系一个读书人，因为咧，因为点解咧？ 因为我谂紧 GPA 点样攞分啦。 因为星际旅行咧牵涉到好多嘅范畴嘅，咁你可以谂嘅咧就系、佢系咪同 science 有关嘅咧？即系佢系谂呢一个。星際旅行的可行性，可行性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範疇了。好啦，咁有些人又會想啦，星際旅行咁啊，係咪同哲學又有關嘅咧？你知其實佢都有門哲學嚟噶嘛？ 咁如果我喺上面犯法，咁邊個計咧？ 咁呢個又係其他嘅課程啦。咁有一啲咧就話到星際旅行可能咧係同未必係同 science 有關嘅，即係佢反而就係諗，如果我哋面對住星際旅行從來都未涉足過嘅領域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計算一下我哋人類喺星際旅行嗰度會遇到嘅問題。所以其實佢哋咧係講緊一種溝通性嘅課程嚟嘅，就唔係真係一個科學性嘅旅程嚟嘅，因為。科學性嘅旅程如果有嘅話，咁即係代表其實已經係星際旅行係可行啦。咁你先可以做到個科學性嘅一個課程噶嘛。咁佢所謂一個探討形式，即係人類面對太空旅程啊，或者星際旅程嘅時候咧，所遇到嘅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從而反映出你自己喺面對逆境啊，或者我哋面對挑戰嘅時候嗰一種嘅難度啊。 幾好喎、啊！這個課程 係啊， 呢、這個課程好適合攞分啊。 即係佢係我都覺得係，即係係。借住一样好大嘅命题，然后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延伸思考嘅一个课程， 系， 所以我觉得咧系唔错嘅。好啦，跟住仲有啲特别嘅课程，呢、这个喺威尔科星州啊，咁佢哋呢一个课程咧就都系由呢、这、一个嗰啲肥皂剧咧就延伸出嚟嘅， 哦， 系啦，即系嗰啲美剧啊，或者好似我哋爱回家咁样， 即系sitcom嗰啲系嘛？ 嗱，佢呢个课程咧就系话家庭同埋社会嘅角色上面咧。咁我哋可以探求一下人同人之间嗰个联系，其实佢系由呢一个咧去阅读呢啲叫做肥皂剧开始嘅， 系， 即系你要了解佢哋嗰个肥皂剧历史啊，肥皂剧嗰个嘅制作嘅过程啊，然后编剧佢去制作呢个肥皂剧嘅内容嘅时候咧，所考量嘅一啲嘅嘢，从而咧就喺呢一个课程上面就反映出咧就家庭同埋社会嗰个唔同角色。其实呢我觉得有少少似呢就我哋读嗰啲社工系嘅课程嘅。 都系喎、哦。但佢系用一个电影嘅角度。 佢 哋 用咗 个 特别嘅命 题。 所以呢每逢遇到啲特别嘅 course 呢，我有时呢都会喺度諗，系咪佢哋大学去到生一个呢一类型课程出嚟，其实佢系譬如佢系 under 电影系嘅。佢系 under 社工嘅。即系我 你呢个似 under 社工 系啦，即系系咪会 under 呢一类型大型嘅课程，然后就去衍生咗呢一类型俾大家 take 咧咁样。 其实我都有读过类似嘅嘢喎，我系用电影嚟睇唔同嘅政治环境， 嗯， 即系可能睇外国嘅电影，睇香港嘅电影，睇中国嘅电影， 系咯，啱啦。 然后真系由黑白电影开始睇，即系佢由电影嘅历史开始讲啊，点解电影可以传入嚟中国咧？咁、然后就由佢话原来开始的电影是大戏先的，但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北京的京剧来的，他就用电影形式这样拍、但拍完出来呢，其实简单一点来讲，他不是一套电影来的嘛，他是像一个 documentary 啦，但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用了电影手拍了，那时候是未 有 上镜的嘛， 有主角还是怎样， 就是有个人做大戏咯、 哦、那他是讲那个人做大戏还是真的将个大戏摆出来， 其实纯粹就是拍了个大戏咯、 哦、 就是好像你在舞台看到大戏，不过下面有部 cam影住，咁但系嗰个年代已经系一个划时代嘅电影嚟噶 啦 嘛，冇试过噶嘛，咁样，咁然后就讲紧啊，点解会开始咗呢样嘢咧？咁就讲唔同延伸落去政治话题，嗰度咧都一个 Sam 噶啦， 哦， 即系净系教一教，系啊， 咁 就睇电影咯。 所以呢啲 course 咧，咪似头先船仔读呢一类型嘅课程咯， 系啦。不过你嗰个就写功课， 系啦，未必系真系同你嘅本科好有关，但系其实最终咧，即系读完之后，你发觉咁搞出边有关系，但系原来系真系有关 系 嘅， 系啊，系。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同热狗有关嘅。 咁呢个咧就是研究热狗喎。 咪住先，研究热狗嘅材料点样整到佢好食，定系呢个 marketing 咧？热狗嘅市场就 好，我哋可以睇下内文啦。佢内文咧就讲到啊，呢个咧系一个研究热狗啦，加上咧热狗同呢个主题公园，同埋每一个星期五天工作，对大家嗰个嘅人嗰个嘅情绪嘅变化。 卖热狗系五天工作嘅咩？ 卖热狗啦，五天工作啦，主题乐园啦，所以咧我睇呢个 course 嘅时间咧，嗱佢呢个 course 咧就叫做同假期系有关嘅 course 嚟嘅，不过其中。Under 呢个假期 course 入边，佢就亦都会研究埋主题乐园、热狗同埋五天工作。所以咧，要从呢个饮食文化开始，我觉得都有趣，因为热狗咧可能对于当地人嚟讲咧，系代表一种对于佢哋嚟讲可能系 fast food 啊嘛，即系快速嘅食品啊嘛。咁可能如果你住纽约嘅，咁你落街好赶时间，你就会买一个热狗咬住就走啊嘛。咁嗰个系代表你嗰个工作嗰个繁忙嘅程度，但系热狗同一时间咧，佢哋亦都会放喺个主题乐园嗰度，俾大家咧系可以买嚟食嘅。 嗯， 咁但系所以热狗嘅身份咧就好特别啦。佢同一时间咧，佢代表咗系繁忙嘅都市，但系同一时间佢亦都代表咗假期嘅一个表征，因为佢放喺主题乐园入边啊嘛。系啦，咁所以热狗咧，佢哋要专门研究热狗啦，咁研究埋热狗个味道啦，佢入边用咗啲咩酱汁啦。跟住就再将主题乐园同埋五天工作摆埋入去同一个 course 入边，咁所以我觉得呢一轮嘅 course 咧，如果你俾我拣咧，我都会几想 take 嘅，因为 如果你系一个好中意食热狗嘅人咧，你应该更加想 take。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汉堡包，即系嗰一类包型包类型嘅嘢，嗰啲汉堡包啦。咁汉堡包有好多唔同款式噶嘛，又有鱼肉啦，有鸡肉啦，可能用啲特别嘅牛肉啦咁样。咁热狗其实都系一样噶。咁你主题乐园嘅热狗，可能佢用特别嘅一种形式去包装，然后摆喺 咁就贵好多啦。 系啦，摆喺office 下低嗰啲铺头咧，可能嚟嚟去嗰几只嘅咁样。咁系咪代表咗唔同味道可以即系令到人有一种放松啦，定系保持住呢个紧张嘅状态，亦都可以俾你有少少 relax 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俾我读嘅话咧，呢啲嘅 course 咧，我都几有兴趣去到 take 嘅，即系令到我觉得第一我有多啲时间去到食热狗啦，第二我又有机会去入主题乐园嗰度玩啦，第二如果我系读紧书嘅话，我又有机会去到搵好多在职嘅人咧，去到同佢哋倾下你五天工作。嗰、那個嘅情緒啊，生活嘅表現啊，咁我又可以認識多啲人，因為我認識咗佢哋啊嘛，可能可以直接同佢老闆傾偈喎。咁佢老闆覺得我好嘅話咧、哦，又對我將來嘅仕途可能已經即係定下咗一個少少嘅基礎咁樣。 係，我之前上過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嘅咧，就係、是、我上呢一個嘅叫生態旅遊啊，咁就研究香港生態旅遊嘅可行性嘅。咁當然係 你自己嗰科嘅 under 唔係嗰科係通識嚟嘅。咁、哦、但係就 under 地理咁樣啦。咁我就去啦，最正係乜嘢咧？因為嗰陣時疫情啦、 嗯， 我哋本身要去研究鹽田子嘅，咁、 嗯、 但係去唔到啊嘛，咁就變咗 VR 啦。 嚇 ！VR 鹽田子啊？ 唔係 VR 啊，係電腦啊，純粹電腦啫。但係佢係影曬所有片。係啦，咁於是咧就係、是、好似你實地考察緊呢一個鹽田子咁樣嘅。咁、另外最正嘅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哋要真係我哋個 group project 啊，就係、是、要每一個人揀一個地方，咁然後咧就要推廣佢，就做一個生態旅遊咁樣。咁、我哋咧就揀咗呢一個嘅東平洲。咁、我當然要實地去啦。 咁你就去東平洲啦。 係啊，其實根本就係去玩。其實我哋得幾個 group 嚟嘅啫，住第一次見，但係唔理啦，我哋都玩得好開心啦。而最開心個位係邊呢？因為嗰陣時咧，好似話group project 咧，如果你 present 你頭三名高分嘅咧、你就每人有幾百蚊嘅書店嘅書券。咁係我就好想要啦、我人生未試過咁努力去做一份 group project 嘅。个目的就系为咗要 有回报，有回报系好唔同嘅。 咁然后又真系好好食喎，东平洲啲嘢又。咁我哋于是咧，我点样做呢我就犀利啦！我喺嗰度饮咗一个好好饮嘅红豆椰汁红豆冰西米露。 哦 ，OK 喎、哦。 系啦， 听个名 OK 喎、哦， 真系好食嘅。 因为红豆冰咧，我系唔可以落炼奶嘅。 哦系啊， 我系要落椰汁嘅。 哦， 系啊， 系啦、啊，佢就系椰汁， 系啊，系我中意啊， 然后再加西米， 吓、 啊，哇， 正、啊， 我将佢搬咗翻嚟， 吓、 啊，我就自己整， 吓、 啊，同我妈咪喺度研究自己整， 整到啊， 整到啊，之后派晒俾全班同学。 可唔可以整一杯俾我啊？ 我迟啲整俾你啊！如果我有呢个时间嘅话， 好衰啊呢个人。 可唔系啊？ 跟又或者冇时间， 留翻个酒盏位俾自己嘛。咁我就每人一杯啦，派晒俾所有同学同埋老师啦，然后再整埋小册子啦。结论我哋拎咗第二名，真系每人都系有几百蚊成本书券。 系。 咁所以呢我就真係嗰陣時就好開心囉。 係咁所以呢喺一個 course 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延伸呢，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大家如果正在求學嘅，不如試下喺自己嘅課程入面搵多啲唔同快樂嘅元素啦。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個小目標，一齊將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個人能力之餘，仲能夠提高生活嘅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務。 晨光第一線， 嘉明、阿歐、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聽眾 一齊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6:50啦，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日间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风势渐转增强噶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下个星期初咧天气又唔稳定噶啦，而家25度，相对湿度49%啦，所以即系咁干燥啊吓，咁啊大家搽下 cream 啊，搽下润唇膏啊，咁啊或者有多啲爱情嘅滋润都系好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话说寻日咧，咁啊 ，Vicky 咧就喺我哋晨光啊10:00嗰个我的享乐嗰个嘅环节入边咧，咁啊讲咗嗰个指甲啊，嗰啲擦唔系佢唔系擦，佢系贴嗰啲指甲，咁啊拎咗一盒嗰啲指甲翻嚟咧，咁啊话俾我哋听可以点贴啦，咁啊当然原来发现咗阿 O 咧就好惊指甲嘅，咁啊仲会打冷震咁样，好啦。又知道咗一个人弱点，实在太好啦。好，咁啊个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咩呢？今日嘅晨光百科咧，就系谂住同大家讲下指甲同埋头发。指甲同埋头发咧，当我哋剪咗之后咧，冇错，我哋都会知道佢会生翻出嚟啦。咁啊，特别系指甲啦。咁啊，指甲由于同埋头发，其实咧正确嚟讲，原来佢系我哋皮肤，即系皮肤啊，同指甲咧，即系仲有头发咧，系我哋器官嘅其中一种嚟嘅。我哋唔可以忘记呢个事实嘅。咁啊，形成毛发嘅目的咧，其实就系为咗保护皮肤，避免寒冷，又或者系日头咁样。日头，譬如我前上个星期或前几日啫，咁我就同仔仔喺屋企附近行啦，咁啊太阳就好晒啦咁样。咁我咧都会拨一拨佢嘅头嘅，咁佢就问我啦，啊做咩拨我个头啊咁样？我就话你个头咧，因为头发咧就帮你挡住咗太阳嘅阳光。咁你个头发入边咧，其实就积存咗好多热嘅空气成分喺入边噶噃，咁样咁啊就拨走佢之后咧，你有冇发觉凉啲啊？咁佢就话系、哦，真系凉啲，冇错啦。咁喺呢个时候又可以教导下佢，其实头发嘅作用系啲乜嘢？除咗可以抵挡寒冷之外咧，俾太阳晒住都好似当帽一样，咁样咧就可以遮挡住噶。嗱，指甲嘅目的咧就系为咗保护我哋手指嘅指尖，咁啊，以及咧可以更加稳咁样咧就捉住啲嘢。咁当然啦，呢、這个年代咧人类进化到都唔使下用指甲捉住啲嘢噶啦。咁啊，以前咧就真系好难讲嘅。咁啊，皮肤咧就会不断喺我哋手指入边去到咧就系生出嚟嘅。咁啊，至于表面旧嗰啲嘅部分咧，其实咧佢哋就会慢慢去到剥落噶吓。咁啊，又或者我哋人咧以前有啲习惯咧，而家你见到有啲人咬手指啦，其实就系因为以前我哋人类咧未有指甲钳啊，未会修饰佢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磨我哋嘅指甲，甚至乎咧就会咬我哋嘅指甲。呢个咧就系一个行为上边继续咧就延伸到我哋呢一代嘅人嚟嘅。好啦。指甲同埋毛发咧，都系由皮肤变化出嚟嘅，所以咧同皮肤一样，也系由内至外咧，去到慢慢去到更新噶噃。咁但系如果你话指甲同埋毛发啊，即系要修剪啦咁样，咁但系唔修剪佢又会唔会消失咧？咁啊头发当然会继续长啦。嗱，咁啊因人而异嘅。咁啊以前有记录以嚟就话人类咧，其实个头发长到某一个程度咧，有啲学法啦，我哋嘅头发咧就会自己就唔再生长嘅，因为会停啦。同埋头发咧同埋指甲咧，我哋系需要用养分去到供养佢哋噶噃。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有好多营养嘅补充啦。 咁又有啲科學家就話到佢係會繼續生來，但速度會係好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嘅情況，你頭髮都係正常長度，指甲你又會正常咁剪嘅話咧，嗱，據講手指甲生長嘅速度咧就係一個月有成3 mm 嘅。一个月3 mm， 咁都唔算好长啦，咁但你都会修剪，我都觉得係差唔多。咁而至于脚甲嘅生长速度呢就係 1.5 mm 㗎。咁至于头发生长嘅速度呢就係一个月大概会去到 1 cm 嘅。好啦，咁但你话有啲情况可能你嘅指甲啊会或者脚甲会生长得快啲嘅。咁其中一个最明显嘅例子呢，咁就係嗰啲游水嘅朋友就应该会好清楚啦。游水或者我嗰排如果你係落游泳池落得多嘅，咁你游水都游得多嘅，咁你就会发觉嗰啲指甲呢係生长得快啲嘅。我仲记得我以前呢即係有段时间係做即係做厨师啦，做厨房嘅时候呢成日都要洗嘢。咁嗰啲手指甲呢生得特别长，因为你接触到水嘅时候呢，咁就好似人类嘅色盲，我哋就好想呢就生多啲生快啲我哋嘅指甲，令到我哋同水嘅接触呢可以更加好，或者係撥水嘅情况速度可以嚟得更加理想。咁所以呢身体亦都会有呢一类型嘅变化嘅。咁但如果你话今时今日人类都已经係唔同咗㗎啦，指甲咧都系我嚟，好似 Vicky 咁样，我嚟装饰下自己嘅，又或者头发就已经偏向呢个发型，功能亦都未必系好大嘅，咁我哋就要做一啲靓嘅修剪噶啦。 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光，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砖，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笑对丑当过不识破，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丑当过不识破，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未谈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锁，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早上的时间6:59啦，温妮呢首嘅作品嚟自吴业坤啊，《神圣几何》。咁啊，时间咧已经好快脆会到7:00啦。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乐啦。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准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早晨，朝早7:08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噶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有冇塞车又剩咧？咁啊，会唔会系因为寻日都叫有一日嘅红假啦，咁啊，今日再翻工嘅时间，会唔会大家又晏咗起身啊？未 ready 定啊？咁啊，令到路面上面有啲不可预期嘅情况出现咧？要问一问我哋交通组阿 Ann 啊，早晨啊 Ann， 早晨啊 Ann， 早晨，早晨，咁啊船仔都去啦， 船仔 唔记得咗介绍咗你， 系咯，所以我有自己弹出嚟啦， 系啊系啊，因为个位置换咗，唔记得咗介绍你出嚟， 系我又矮。咁我话矮睇唔到我， 咁你矮啫，都值得尊重嘅。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暂时都正常嘅，咁先讲呢个隧道情况啦。咁暂时就系狮隧出九龙沙田入口咧开始车多啦。 嗯， 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大致正常嘅。路面情况方面都系啲恒常嘅路况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至到虹桥一段咧开始繁忙啦。咁较后位置就系元朗公路出九龙近富泰村至福亨村段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咁提翻大家啲其他嘅封路措施啦。为了配合西贡区有天后保诞活动，咁直至到6月11日嘅下昼6:00，宜春街、年春街同埋万年街咧，分别都有啲局部嘅封路改道措施嘅。咁仲有今日西区有树木工程嘅，由早上10:00开始，至到今日嘅下昼4:00，搬咸道近住宝威阁系临时封闭，咁所以大致都系正常嘅。是啦， 就是咁啦。哇，西贡嗰个封路都封好耐啦，6月11日。 系啊系啊，系天后保诞。 5月16日。 系啊系啊系啊， 封成个月喎。 系咯， 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系咯，或者参与下咯。 系啊， 系啦，咁啊都可以得闲又揾下我哋晨光大厦周树佳讲下，即系西贡呢个天下宝诞有冇特别啲劲嘅嘢啊？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吓。好，今日朝头早交通方面有咩同我哋讲下呢？ 我之前咧喺个网上群组咧睇到一个关于屯门公路嘅网上群组咧，见到有个乘客搭九巴嘅时候，咁因为咧佢攞咗个榴莲上车，跟住咧就成架车都系嗰阵味。跟住就要求個車長咧就埋站度報警嘅，咁最後尾其實就冇報到警嘅，但係就成車嘅乘客咧就要轉車咯。 咁有啲人就覺得誒，即係對於一啲可能對榴蓮冇乜大敏，即係唔係好敏感嘅人就覺得誒、哎，阻住我哋翻屋企啊！ 但係有啲去到屯門尾 啦， 係 啊， 即就嚟到 啊！你都有聽過，我有係啊係啊，差唔多到屯門尾，即係就翻到屋企啦。跟住咧就，但係就成車人要轉車。 嗯， 但係可能即係對於一啲咧，即係對榴蓮係啦，即係會感到可能有啲好敏感嘅情況嘅人咧，又真係好辛苦嘅。尤其是可能啲繁忙時間咧，搭車好多人，即係空氣冇咁流通咧。 可能你真係嗰個時即係。个时候就系你唔中意榴莲嘅，或者你直头系抗拒嘅。 系啊， 咁你咁样困住又真系好 辛苦嘅。 系啊，其实系好阴功嘅。咁如果你真系又系好中意食嘅，闻到又想食，咁又冇得食，咁又系惨嘅咁样。 我食噶，我食噶， 系嘛？ 系啊， 系啦。咁我哋都即系除咗巴士之外咧，咁又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航空公司啦，又或者有啲酒店啦，甚至乎外国有好多交通工具，其实都系写到明唔可以唔俾榴莲噶。有啲酒店都系一样咧，喺个 好多泰國嘅酒店講到明唔可以喺間房入邊食榴蓮， 係啦，有啲附例，即係酒店附例喺度 講到。因為中央冷中央空 中央空調 空調係啦，中央空調 係啊， 咁就會如果你間房食咧，應該可能成間酒店咧都會聞到嗰陣榴蓮嘅味。 係啦，係啊，咁我覺得 幾正喎， 為己為人啊，應該遵守翻嘅。 我如果中意榴蓮嘅人會好開心咯。 船仔，你係中唔中意榴蓮㗎？ 我一OK 咯， okay 即系我食 都接受嘅， 系我食，但系我又唔会话真系好中意食，系啦，因为我觉得佢太流啊。其实我中意啲清爽啲嘅水果。 我即系你中意硬身少少嘅榴莲啊？如果咁讲， 我好中意清爽嘅水果，佢好似 cheese 咁样，即系芝士咧，我觉得。好似太流，同埋我經常食一嚿已經好。 今年食有冇食過榴蓮啊？你哋 未想？ 未，因為 早啊。 有咧，即系少行街市啊。 唔有榴莲，但系阿 Min 唔会咁早食。 哦，系啊，系，唔系有好好卖，我见到街市嗰啲榴莲，因为可能啲人会觉得个价格系合理咁样。 我都见到大园街市嗰边已经系咁咧，一箱箱咁样咧，系咁劈开啲榴莲咁样。 系啊，系好多啊，咁同埋又睇过新闻啦，又话今年因为泰国天气都好热啊，咁所以啲榴莲都有啲啦，就赶住出口，因为佢好容易 早熟 啊，咁有啲直头喺泰国嗰度都熟到爆开咗咁样。 但你哋食榴莲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嘅传统习俗？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屋企咧，或者我之前翻工嘅地方， 会焗翻佢嚟食啊？ 叮翻热佢啊？ 叮还是雪冻佢嚟食？ 呢个啊会啊会啊会会 系啦，有啲雪冻咗个榴莲又 好似雪糕， 又冇咁大阵味嘅喎，雪冻咗 系咩？我觉得个口感好似雪糕咯， 吓 系啊， 好得意 啊，系啊， 系啊， 我冇试过食。冻嘅榴莲， 系咩？ 但系咧，我哋会做乜嘢呢？我哋会饮住一啲有气嘅饮品，之后一路食榴莲咧，一路饮。 系， 佢哋话 就中意个效果 出嚟咯，冇错。佢话 就成阵味咯。 佢话个经典同埋嗰个最正嘅位就系翻出嚟咯。 嗯， 即系嗰种味道，成个口腔都系 系啦， 回甘嘅感觉， 跟住仲要连埋个鼻窿都好似有嗰阵味嘅感觉，系咪？ 系佢哋，因为佢哋觉得榴莲系香噶嘛，即系佢哋好中意食榴莲嘅话，咁。中意嘅話，佢就覺得 OK 咯。咁、但係去翻巴士個 case 咧，我又明車長係難做嘅，因為始終巴士咧應該係冇直情話有條規矩寫到明話唔可以帶榴蓮入去。咁、可能個乘客又切開咗，咁你擺埋喺個袋度咧，其實咁你大家都知啦，大家拍完卡即走噶嘛，即係好快噶嘛。 係啊係啊， 就算佢想提佢啊。都好难提， 系啦系啦系啦，一车之长当然系车长啦，巴士大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佢自己即系佢决定边个乘客可能会作出骚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其实系真系需要赋予一个力量咧，去到俾阿车长咧就可以即系邀请某一啲乘客落去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碰啱呢一个问题嘅话咧，咁你真系难处理啊！咁你每一个乘客佢哋亦都系俾咗相同嘅车资，咁但系你话气味骚扰到人咧，可能即系。在这一方面可能就算不同的交通部门都要想一下一些相应的对策啊。香港也都越来越多，即是榴莲是很普遍的水果，现在是。是啦，榴莲很普遍的。咁所以都搭我自己有时搭小巴都是会闻到人拎住个榴莲摆在车那里。咁你想想我回家那程小巴一坐呢就会坐成半个钟的。如果不喜欢那个味道的话。 都辛苦的，如果不喜欢那阵味。 我见过有乘客会开窗咯。因为小巴仲可以开那些窗。 都是巴士有时就。 巴士冇搞 啦。 是啊，巴士冇搞啦。咁但是如果你话即是这样的话呢，你即要想一想啦。咁你上车的时候会不会包得实啲啊， 定还是会不会拆了个肉出来跟着拿个密实袋就入起它这样。 总之就是找些保鲜纸可能狂包住的，就等它的味不要散出来。 喂几喂人咯，我觉得。大家喜意吃自己的心头好冇所谓的，我觉得是好的。咁但是亦都要想下，如果附近有人唔中意嘅，咁点算呢？咁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咁样 大家处理得好啲，又可以相亲相爱。 啱啦，哎，好好啊，好啦，同阿 Ann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船仔咧就走咗出去同我哋睇一睇天气。今日朝早见到咁靓嘅日出咧，咁啊而家唔知啊，冇晒啦系嘛？而家 梗系冇晒啦。咁但系今日天气都几好，蓝天白云，好多日咧都最近都系嘅。但系咧，通常呢一个时间七点零钟嘅时候咧，之前嗰几日都系有少少乌云嘅。今日望一望咧，喂，真系出晒嚟啦，太阳白白，然后个天又蓝啊，啲白有啲云又系唔系灰色嘅，系白色，所以今日咧天气真系唔错。 哦，咁啊可以谂下啲户外活动。 哎，是啊，好啱做户外活动啊，但小心啲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应该仲系生效紧嘅。咁如果大家行山嘅话，就小心啲啦，千祈唔好话食烟啊，等啲烟头落地啊，千祈唔好啦。 系啊， 不过咧讲开就呢几日啊，即系今日啊，寻日都天气 OK 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大家都发现咗一个天气嘅或者气象现象咧，就系而家个气温咧系越嚟越热嘅。 嗯。 讲紧咧，已经系话而家五月啫嘛，咁就话已经最高气温今日咧可能已经去到29度啦，之前咧都已经去到30几度，非常之热。咁呢个气候变化即系越嚟越热嘅问题咧，除咗系我哋身体上觉得唔舒服啊，个环境越嚟越热唔好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大家冇留意到噶，就系咧原来传染病嘅风险系会增加的。 哎哟，因为呢个温度就啱嗰啲病毒咧去到继续繁衍啦。 冇错，尤其是咧，佢哋系揾到一个比较啱佢哋嘅生存同埋繁殖嘅生活条件嘅，咁所以咧，佢分布嘅范围又可以广啲啦，佢嘅数量又可以多啲啦。咁另外咧，除咗之外，就系佢嘅降雨啊，即系可能佢突然间某啲地方本身系唔落雨嘅，咁但系因为天气反常咧，嗰个地方突然间落咗雨，咁就令到咧，其实系佢哋就多咗一个新嘅病毒嘅繁殖地，咁就可能咧突然间某一种疾病会在那个地方呢开始传播啦。 嗯， 是啦，尤其是啲乜嘢呢，譬如疟疾、登革熱等等嘅病毒呢，其实係好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嘅。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啲水呀。是啦，大家都冇留意到啲水同埋啲食物上面。因为譬如头先讲到啦，你可能突然间本身有啲地方系唔会有洪水嘅。譬如杜拜咁样啦。之前佢哋咪突然间 喺 沙漠地带冇落雨㗎嘛。 好夸张，佢浸晒嘛嗰阵时。 是啊，因为他们没有 expect 过原来会落这么大雨的咩，他沙漠平时是不落雨的嘛。所以呢其实他们浸晒啦，个洪水增多的时候呢是很容易污染埋他本身干净的水源的。咁就会引致到譬如有一些霍乱啊、甲型肝炎等等的病毒爆发啦。咁加埋呢就是你当你个病毒开始即天气越来越热啦，咁你平时啲嘢咪就咁摆，即可能摆到室温嘅咁样。正正常常之下佢唔会变坏的嘛。但是因为气温升高，容易咗变坏，大家又唔发现，咁所以就容易，譬如有啲大肠杆菌啊、生活细菌等等嘅细菌咧，就会开始繁殖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哇，大家都好似多咗好多机会病。咁所以其实呢个时候咧，可能政府就要关注多啲公共卫生嘅管理啦。咁同埋，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啊，如果真系天气越嚟越热啦，不如将啲食物摆翻入雪柜。 系啊， 系啦。咁但系有时就我哋就开心啲啦，你幸福啲啦，咁就可以摆翻入雪柜。咁但系可能一啲贫穷啲嘅地方就冇呢啲。咁所以其实最紧要就系大家都要环保啲咯。 哦，咁我哋亦都要即系注重下嗰个嘅雪柜嘅卫生啦。咁啊，亦都要即系清洁下佢啊。咁啊。雪柜咧，其实就可以帮我哋保存啲食物，但系又唔好谂住太过依赖雪柜，摆咗入去就一劳永逸，系啦。咁啊，有啲食物你就算雪柜摆得耐，其实佢一样都系会坏噶吓。 系啊，所以最紧要就系留意翻个保质期啦，同埋就唔好即系过咗期都食啦。 嗯，啱啊，啱啊，啱啊。 咁同大家咧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噶。 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48%，咁啊天气干燥啊，咁啊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头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6，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5月15日， 国际家庭日， 家传菜，家传爱。 晨光第一线有听众 Monica， 大个之后咧，先发觉其实 媽媽啦或者婆婆啦，其實佢係唔單止想傳承一道菜俾我哋嘅，同埋想係訓練我哋細細個咧係學識做家務，可以照顧到自己咯。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傳承好家風。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7:22，咁啊电话旁边咧喺晨光大学入边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就邀请阿 Mimi 咧就同我哋讲一讲啊，就有关于最近天气都开始有啲热啦。咁可能会影 气氛教你、啊。 我有、啊，但我都系嗰句啦。虽然我开，但我都会教佢时间制嘅，即系瞓着咗咁啊，尽量等佢早啲熄啦，系啦，即系凌晨可能2:00几咁，佢就已经会自己熄噶啦。咁唔好开咁耐。好啦，咁但系天气热嘅时候，如果你唔开冷气，的而且确咧，香港嗰种湿啊同埋热咧，系令到人觉得比较上辛苦。 即系瞓唔系好瞓到觉。如果你乜都唔开嘅话， 冇错，影响嗰个睡眠嘅质素或者容易醒啊。我系一个好容易醒嘅人嚟嘅。即係可能阿仔喺隔離房咁啊落地，我又會聽到隻狗喺出邊吠，我又會醒。 吠係真係會醒嘅， 吠又會醒，所以我即係睡眠質素咧，其實平時嚟講都唔算得上係。是非常之好，仲要其實都瞓得少啊嚇。咁啊，對於可能香港有好多人普遍都有呢啲即係睡眠質素麻麻地嘅情況嘅，咁啊，所以就唔係揾睡眠專家，我哋揾營養師問一問，其實睡眠質素同營養有冇啲特別嘅關係嘅咧，咪咪？ 都会有噶，因为其实嗰个睡眠嘅质素其实同嗰个饮食嘅习惯都会有啲关系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有失眠嘅话，其实都要注意下自己饮食如何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常遇见嘅咧，就好多会夜晚黑话失眠咧，佢哋都会饮下酒啊，咁佢谂住诶个人放松咗就瞓得好啦。咁、所以即系 谂住一醉解千愁， 都会有啲饮食噶啦，系啦，饮杯酒咁样啊，系咪可以帮助咧？咁其实有关咯，真系。 哦，咁我有听过话，如果你失眠嘅话，瞓得唔好，食 饮 杯热牛奶， 系 啦。咁我有諗過係牛奶嘅關係定還是 熱啊嘛？ 定係熱咧？咁我飲熱茶又得唔得咧？咁樣 熱茶 嗱，咁究竟係温度問題定係牛奶嘅問題咧？其實就係牛奶幫咗嗰個嘅睡眠嘅。咁、但係個温度嚟講就唔係飲熱牛奶嘅，因為其實如果你飲得太熱嘅牛奶咧，你個人好熱，其實亦都難入睡。咁但係換轉亦都唔係飲凍牛奶，因為你個人過於凍唔夠暖，亦都係睡眠亦都係唔深，都係可能會瞓到攞攞攣啊，或者唔夠深睡啦咁。 咁所以應該飲暖牛奶。 冇錯啦，係啦係啦，微暖。咁同埋因為牛奶入面有啲嘅營養素都係會受熱而破壞嘅，咁所以我哋飲得奶除咗可以幫助睡眠，都希望可以完整啲去吸收佢哋嘅營養嘛。 系、咁其实仲有冇咩食物系饮完或者食完之后个睡眠质素系会提高嘅咧？ 咁要去睇翻究竟系整体上饮食啊，定系临瞓前啦？咁临瞓前嘅话，就算饮奶嘅话咧，饮暖嘅，我哋讲系好似 B B 温度嗰啲啊，B B 奶嗰啲温度，微暖嘅啫，滴落只手度。咁但系都要注意翻。早少少飲，可能喺睡眠前啊，一個鐘或者大半個鐘頭前，唔係嘅話，你飲完即刻瞓嘅咧，你半夜又要起身去廁所，咁又醒噶啦， 係 啦，咁所以即係呢奶係可以喺臨瞓前幫一個人去relax 啦，咁而因为点解奶可以帮助咧？咁其中一样就系因为佢含有个蛋白质系必需氨基酸，叫做色氨酸，咁佢可以帮助制造嗰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系调节个睡眠嘅，等你喺瞓觉前有个睡意可以瞓觉。另外亦都会增加咗个血清素嘅制造，就帮助调节嗰个睡眠同埋个情绪，等你 relax 啲，咁就可以容易入睡啦。咁所以如果想帮助睡眠嘅话，可能我哋喺飲食上就要搵多啲含有色氨酸呢个必需氨基酸嘅食物啦。 色氨酸除咗奶之外，譬如我唔飲奶嘅，或者啲听众都唔飲嘅，咁我又想临瞓之前有啲嘢攞落去，令到我嗰、那个蛋白啊、血清素啊好啲，咁除咗奶有冇计呢？ 有啲选择会食个水果，食香蕉咁，因为香蕉入面都含有色氨酸，系、可以帮助嗰个舒缓情绪咁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唔系一日半日失眠嘅，长期嘅，咁都尝试下喺啲飲食 上方面揾翻多啲係蔬菜水果啊、豆類啊，或者係奶品。咁、但係奶品希望都係減低脂脱脂。咁或者可以揾下啲南瓜子啊、葵花籽啊，食下啲雞肉芝士啊咁。呢啲其實食物都有含有色氨酸。咁喺飲食上嗰個色氨酸係足夠啲，咁其實嗰個褪黑激素嗰個製造都會個量會穩定啲，咁令到個睡眠調節亦都好啲咯。 哦，香蕉呢個方法都幾好，不過香蕉如果你夜晚臨瞓之前食，會唔會好肥噶？ 系啦，所以其实又唔可以食大大隻，如果系嘅食嘅细隻啲，咁或者甚至乎又系早少少先食，就唔好食到真系个胃觉得哎呀又好似饱饱地而瞓，呢个其实我哋都唔建议，因为怕胃有胃酸倒流呢个情况出现。 咁 如果譬如系食啲麦制品呢，譬如系啲全麦面包啊，呢啲应该系咪都系有呢、這个即系色氨酸等等嘅元素咧？ 会有，但系嗰个比例上嘅话，佢会系少过啲即系讲紧可能系一啲鱼啊、牛奶啊等等肉类呢啲嘅话，佢哋会比较丰富啲个色氨酸， 系 啲即係頭先所講嘅麥類嗰啲會低啲多，所以要如果係即係你話單靠喺啲全谷啊麥類去攞嘅話，咁其實每日就唔好又話，哎呀我唔食澱粉質啊等等呢啲情況，唔係都係攞唔夠嘅。 哦，咁我哋平時頭先講咗臨瞓前啦，我哋整體上嚟講，我哋應該點樣即係調節我哋個食物，令到我哋個睡眠質素可以提升呢？ 另外一樣嘅就係要注意啦，如果你對於嗰啲嘅酒嗰、那个嘅咖啡因 係 啦，有即係会觉得提神作用嘅话，我哋通常都讲三四点前晏昼就真係要断绝咗啲咖啡因嘅摄取啦，係啦。咁同埋夜晚黑嘅嘢唔好太夜食饭，或者食嘢嘅嘢要係清淡啲，唔好太浓味刺激啊，甚至乎其实酒对于一个失眠嘅人都係唔建议嘅、 哦、 因为酒可能会饮到醉醺醺，你觉得好似想瞓觉，係啦。咁但系其实个脑啊同埋身体都处于一个好刺激状态，因为酒精系一个刺激物嚟噶，咁所以第二日起身你唔会觉得哇饮完酒我好精神，反而觉得好似头重重啊，个人未能集中啊，咁系啦。 系啊，呢个 point 好好、啊、即系你以为饮咗啲酒精类嘅饮品可以帮你瞓觉，其实就搞到你成晚咧瞓完咧都等于冇瞓。个头个人咧个头又重啊，又痛啊，咁样就因为刺激类嘅饮品嚟嘅。 嗯，系啊，同埋要饮翻多啲水啦，饮咗酒精，因为缺水啊会容易。 哦，系啊， 系 啊，利尿嘛，酒精。 哦，系喎、啊，系喎、啊，系喎、啊，一定会去厕所噶。 系啊，咁所以日常嘅生活咧，我哋都要即系做好嗰啲嘅膳食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成日搞到自己夜晚冇觉好瞓啊。即系我嗱，譬如我中意食辣嘢，咁都要戒下啲好辣嘅嘢，咁啊都可以令到我睡眠质素提升咁样。 系啊，你谂下食完辣嘢，有啲哇食到周身汗热辣辣咁样，个人都好刺激。咁你谂下点要叫突然间去瞓觉啦？咁始终都要孤单翻、冷静翻，个辣意去咗，你先可以有瞓觉。 等我试下戒咗辣，睇下夜晚只狗吠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唔拖佢先啊？可以唔使理到佢醒唔到。好啦，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比赛，任职消防员的叶建文勇夺包山王宝座，包山后殊荣就由任职护士的公子山夺得。叶建文形容今年只是险胜，和亚军只相差五分。他说今年的策略是没有爬到包山最顶端，一到达九分包的区域之后就开始抢包，一分钟过后准备落地面，避免未能及时落地被取消资格的风险。他又提到安全扣等装置较难操作，但本身做消防员所以较有经验。公子山就说今年拿到全场最高分比男子组更高，感到喜出望外，形容有成功感。他说比赛前反复观看自己去年比赛片段，以改善不足之处。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在北京时间凌晨4:00乘搭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他连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习近平今日将举行会谈，并在双方签署一系列双边文件后一同见记者，而两国领导人将在两国建交75周年来临之际签署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普京今日亦会同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听日将到访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参加俄中博览会开幕式和俄中区域合作论坛，又会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黑龙江省省长短暂会面，同埋向苏联战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和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被企图暗杀，身中多枪，严重受伤。当局一度表示，菲佐的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副总理塔拉巴其后说，据他所知，手术进展顺利，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菲佐星期三在中部汉德洛瓦镇主持政府会议后，在会场外同支持者握手时，被人连开5枪，腹部中枪受伤，由直升机送去29公里外的医院接受手术，手术持续到晚上。至于涉嫌开枪的男子，就在现场被制服。内政部长埃斯托克证实，枪手71岁，指事件是明显出于政治动机的企图暗杀。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任职购物中心保安，曾经出版3本诗集，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成员。他的仔说，父亲合法持有枪械牌照，但不清楚父亲的犯案计划和意图。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对袭击表示震惊和予以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较早前咧，青朗公路系有宗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曾经有意外，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影响咧，现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段咧系要慢车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荔村，私隧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的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噶啦，车龙接近科学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系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当我任达华同你讲我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头清洁。 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各大节目，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45%。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 船仔今日戴咗口罩，系咪因为鼻敏感啊？我今日咧驾驶翻嚟嘅时候咧，香港好似落雪咁啊。 点解？ 因为有木棉花咧飘逸喺空气之中，咁啊鼻敏感人士咧，可能啊见到呢啲木棉花飘啊飘下咧，即系讲啲棉花整咗入个鼻仔嗰度唔舒服。 我上个星期开始。次咧嗰啲木棉花系咁飞嚟飞去咧， 咁中意你啊！ 我已经开始打乞嗤噶啦，然后最近我又谂紧系咪我间房好多尘啦、啊， 系， 咁我即系呢一两个开始咧。是咁打乞嗤， 系放心，唔系俾人讲坏话，至少我哋三个冇讲你坏话， 同埋起码我觉得咧，原来同木棉花系冇关，即系佢自己都讲咗命 point， 系因为佢太多尘屋企。 原来系咁，唔紧要嘅。中学时候咧，或者甚至乎小学生嘅时候咧，都会话你打一个乞嗤咧，就系可能你自己有少少病病地；两个乞嗤咧，就有人讲你坏话；三个乞嗤，有人挂住你咋？ 系咪啊？ 系噶，一定系你哋成日都挂住我啦， 系咪咧？ 系啦， 嗱，讲下挂住大家啲咩咧？大家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热话啦，即系有啲嘅重要人物咧，都系经常被谈及嘅。除咗系狂转发啦，劲关心佢哋消息之外咧，小朋友嘅造型咧都有一个新嘅发展方向。 唔重要啲人物都狂转发啦，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 老夫少妻嗰个事件都发酵咗好耐啦，系咪先？各界人士又评论下人哋啲家事咁样，都玩到成两三个礼拜个热度。 系，我都冇谂过可以坚持。咁耐都仲系咁熱啊！ 哇，有啲人啊拍部電影出嚟啊，千零兩千萬啊，都係上咗一兩個禮拜又落咗畫啦。估唔到呢啲城中熱話咁樣啊，熱熱鬧鬧咁啊，炒興咗個場啊！ 仲有埋關注組添， 係咩？有關注組啊？ 有 幾萬噶，慢慢聲噶關注組。 啲人係咁 comment 噶，連佢哋都自己上去 comment 噶。巨萬嗱，唔知道真定假，即係佢有呢個 post 出現咗，但係嗰個係匿名嘅，所以個匿名嘅人係咪佢咧？ 你都有關注喎，睇嚟。 我都追得幾貼㗎。 追得幾貼？咁我轉個頭先同你跟進下嘅金價，點解佢嗰兩對龍？其实点解值咁多钱？我转个头同你解拆一下。 好啊，不过而家咧就讲下究竟边一个都关注埋佢哋咧？就系、是、今年嘅太平星照呢一个魅力好厉害嘅巡游啦。因为巡游咧对于嘉明嚟讲咧，每一年嘅亮点就系啲小朋友嘅打扮， 即系飘色啦，系啊。 系啦，咁小朋友嘅打扮咧，今年都真系我觉得几爆嘅。除咗有大家都会遇到嘅，即系一啲不同类型嘅你会见惯嘅人物啦，甚至乎啲超级英雄出嚟嘅时候咧，今年有龙珠啦。 哦， 咁但系咧。有何太嘅， 系 系啦，有熱爆嘅何太造型嘅， 何太又唔够，应该有埋何生先得。 好似真系有 何生嗰顶，系咪我哋当年叫嗰啲叫做画家帽啊？ 系啊， 画家帽啊， 系啊。暂时就似乎即系报纸嘅记者朋友咧，都真系比较中意影何太造型嘅小朋友多啲。咁因为佢都几长嘅。 系咯，何太容易扮咩？俾我睇下。 系啊，呢套嘅粉红色 唔系唔系何生容易扮咩？ 何生就可能俾大家空间啦，大家也是何生啩。 系， 佢又争嗰两对龙凤额咯， 系嘅，咁但系有个风扇仔咁样咯。 系啊，喂，我而家睇到阿何诗培咧，好靓，扮佢嗰个妹猪， 系啊，都有啲系扮奥运选手嘅，咁啊，包括咗就系扮香港飞鱼何诗培嘅小朋友咧， 好靓女喎，嗰个。 佢接受访问嘅时候话：我会去奥运攞金牌噶。 哇，好啊好啊，唔系，因为咧佢哋入晒戏噶，嗰一年咧去长洲呢个太平清照咧，咁因为嗰阵时有个朋友住喺嗰度。咁啊，入去凑下热闹啦，同妈咪入去嘅。跟住咧，嗰啲小朋友，你问佢咧，佢都系好似自己成为咗个角色咁。我记得咧。 当年咧系有当届嘅财政司司长啦，跟住咧佢就派糖咯，佢就攞住啲糖，佢啲糖问佢，跟住啲记者咧就问佢话：，小朋友点解你派糖啊？因为我想香港人开心啲咁样。我覺得朝頭早聽到呢一句都好 開心、啊。 我覺得咧，財政司長咧，陳茂波司長都可以學下嚇，係啊，下年可唔可以整翻一個？我都想今年可唔可以派日頭啊？等啲香港人開心啲啊！ 少少都好啊。 好啊 不過今年咧，似乎係扮一啲高官嘅小朋友咧，就個方向就轉咗去另外一邊啦。咁、啊見得到咧，都有小朋友係扮鄧炳強先生嘅、 保安局局長 啦。係啦、啊，咁原來咧又揾到阿鄧局長去到評價一下小朋友嘅造型喎。 系， 邓局长话小朋友非常精灵可爱，佢仲话自己细个嘅时候都冇佢咁得意。 唔系阿邓 Sir 玩啦，佢都讲话细个睇开心字典， 系 即系喺综艺同埋开心程度嗰度系 OK 嘅 ，OK 嘅。 同埋咧，佢就话开头都认唔到，原来小朋友扮紧佢自己嘅、哦，不过认得副黑框眼镜。 系啦 ，signature 嚟噶嘛，嗰、那个系。 系啦，咁都系可爱嘅一件事嚟嘅。咁同样咧，都即系见得到嗰个气氛系非常之炽热啦。头先讲翻运动员嘅扮相咧，除咗有扮。飞如何思培之外咧，当然有埋剑神张家朗嘅出现啦。小朋友扮嘅角色咧，都系非常之厉害嘅，因为佢好可爱嘅呢一个肉底有少少面嘅肉。应该面有少少肉嘅， 肉底 嘅系有啲肉底嘅张家朗吓，咁都好可爱嘅两个唔同嘅造型啦。咁同埋咧都有翻啲唔同嘅娱乐界嘅朋友嘅主角嘅，包括有小朋友扮郭富城，亦都有小朋友系变身邓紫棋，系啦，咁都有唔同娱乐界嘅朋友，仲都几可爱嘅。 郭富城而家个头系金色嘅，小朋友有冇变咗金色头？ 追唔切啊！ 系追唔切系嘛？ 系啊，追唔切住， 追唔切字系嘛？或者啲细路仔都唔 prefer 染发，所以发色方面冇乜点样搞唔同嘅变色效果嘅。 咁又系，咁呢个就系暂时今年嗰个喺飘色方面比较亮灯一啲嘅造型啦。不过都见得到，其实今年个气氛相当唔错啊，咁比较新鲜滚热辣嘅咧，就讲埋抢包山啦、因为抢包山嘅王。王者咧，咦系之前攞过，等咗几年又再重夺包山王、包山后嘅呢个名誉啊，系啦。咁啊睇翻咧，啱啱先至喺今朝早凌晨嘅时候诞生嘅呢两个殊荣咧，原来系去翻2016年曾经喺当年攞过包山王嘅叶建文。咁而另外女子组方面啦吓，就系2019年曾经做过包山后嘅公子山，经常近年都听好多届都系攞嘅呢一个郭家明啦， 系 郭家明今年咧都有出战嘅， 系 不过佢就攞咗另外一个奖， 哦 系代代平安奖，做咩嘅咧？系边个派得最多平安包？ 哦，即系派俾职场嘅现 场嘅朋友，因为其实都多人噶，寻晚都职场系讲紧开始比赛前两个小时先派飞，都系超过1600名嘅市民咧、去到观赛噶。 系啊，代代平安个名又好意头咧。 系 啊，我听到我都想 恭喜你，起码攞咗个平安包，你 系 系啊。哇，嗰个蓝包山。包山王咧，2016年攞过，哇，都差唔多接近10年咗， 系啊，都应该系好感动嘅一件事。 蛰伏7-8年咁样努力咁样继续抢下去，一天一天抢下去。琴日咧天气 系 好正嘅、 啊， 如果你话晏昼时间，你话去下海边吹下风晒下太阳咧，其实都有一点微风咁、再加上有太阳啦，又系晒嘅，不过唔至于超级热咯。琴日一个几正嘅天气，我估计咧，琴晚黑咧抢包山咧。亦都唔算话有一种艺国嘅热咧，令到咧包山选手们嘅发挥咧应该都几好。我唔知道有冇个时间出咗嚟，即系话喂包山王啊，总共用咗几耐嘅时间就已经去到个塔顶嗰度敲钟或者抢到包山咧咁啊？ 转头可以补充个资 料，好啊好啊好啊！ 所以我都想讲下个人流方面啦。嗱，因为咧净系夜晚睇抢包山咧，都已经系有成超过1000多人啦。咁但系原来睇翻寻日咧，由中环去到长洲，即系净系讲搭船入去嘅朋友仔咧，超过51,300人次。50,000人涌咗入去长洲，比起上年系超过40,000人，18.5% 增长、哦。 我啲朋友咧成日都讲咧，即系去住长洲噶嘛。喂，你知唔知嗰几啊？长洲沉噶啦， 反而佢哋可能会出翻去港岛啊。 佢哋都应节嘅，即系如果传统啲嘅长洲人咧，就算再多人咧，佢哋都会留喺长洲，因为对于佢嚟讲咧系好重要的一个节日。 咁 即系太平清照就即系好似阿马旦咁样啦，咁、天后就睇住成个长洲噶嘛，喺佢哋嘅民间信仰入边。咁、既然你嗰日日都系 happy， 我哋梗系为你赠庆啦，高歌啦，抢下包啦，冇理由你生日。 我走咗去噶。如果你生日我走咗去就唔多尊重啊。咁睇下天后仲睇唔睇住你？即系嗱，呢啲就系传统嗰啲长洲原居民嘅谂法。咁我哋梗系尊重啦。 当然当然，咁啊当然长洲就系呢一个做主打啦。咁但系原来寻日咧，除咗系佛诞之外，亦都系谭公诞啦。咁、 哦、 原来谭公诞去到筲箕湾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庆祝活动噶噃。咁睇翻寻日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喺翻筲箕湾嗰边举行啦，包括有龙狮嘅巡游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传统嘅表演啦，佢哋。条金龙都好够气势噶，120尺长嘅大金龙咧，去到做呢一个嘅巡实术表演啦。另外仲有50头嘅醒狮咧，系轮流出动噶，都非常之热闹。咁、好啦，讲翻长洲先。长洲大家可能即系平时唔系入去多嘅时候，寻日趁住佛诞假期入去，梗系要食翻啲当地嘅美食啦。究竟买咗几多只糯米糍啊？ 平安包啊， 系啦，嗰啲特大鱼蛋啊，系啦，嗰啲咧，咦，似乎寻日个生意都唔错，人均消费都接近100蚊嘅，咁啊按年咧增长23%，都非常之几好啊！ 大家有冇去到咧？咁样， 琴日 系啊， 我琴日冇，我去咗海边啊，系啊，同我侄女。嘿下水，因為昨日翻完晨光之後，我覺得自己都唔好咁勞碌啦。係啊，記得我哋最後臨尾嘅結語係咁。我記得昨日做完節目同小白講，哎，我哋都放下假。小白就去咗陪自己嘅公子去踢波啦。 去比賽嘛，咁佢有比賽，我就要去梗係支持啦。一家大細支持佢啊。咁啊，佢尋日咧就真係同搶包衫或者係同呢一個嘅飄色一樣，天公造美，係亦都係幫咗我嘅。 有冇入波？ 有入波， 有好嘢， 有入波， 好嘢， 而且仲有。仲有美斯式嘅扭過人添， 哇！ 睇到竟然間有一下咧，佢扭過咗兩個人之後，全場尖叫，係由佢嘅扭動蛇腰開始，真係估唔到。雖然最後嗰球係冇入嘅，因為個龍門跌咗喺地下，咁啱擋咗佢嗰球，係 咁啱擋咗。 啲細路仔幾咁可以建立到香港咧？扭個波全場尖叫，做飄色啊，人人起哄，開開心心，係咪先？ 係啊，嗱，同大家講翻呢一個嘅搶包衫比賽嘅時間。 好啊， 因為咧其實佢係得選拔賽時間嘅啫，普遍咧佢哋係計分嘅。咁、但係講翻呢一個選拔賽嘅時候咧，第一名咧係用緊42秒嘅啫， 42秒就已經去到頂啊，好勁喎！ 係啊，係好快嘅咋， 好快啊！ 能夠想象佢係啪啪啪啪啪啪啪， 係啊，即係落翻嚟咁 完成㗎啦， 係啊， 係啊，女子組 女子組都好快啊，女子組54咯。 系啊， 啊 sorry， 第一组啊 sorry， 原来系42秒第一个第一名， 呢个系男仔嘅， 男子组系42秒，女子组就系54秒， 系咯，咁都好快咯， 系 咯， 我两格都未爬到啊， 咪就 系 咯， 应该都 佢落埋嚟啦， 落埋嚟， 同埋佢哋练习都好紧要啊，我哋爬上咧，嗱，嘉明又试过高处。唔係墮下啦，慢慢 遊 落來咯，遊落來啦。向上咧，你就有一種恐懼嘅。你每下咧，人向上咧就要踏實咗個腳步，你先再行上嘅。佢哋唔係㗎，即係呢啲搶包山嘅咧，佢嗨到好似凌波微步咁樣咧，拉到借到道力，佢又掹自己上一格㗎啦，所以先可以四十幾秒上嗰個包山塔頂， 因為佢哋限時係3分鐘嘅。如果你3分鐘內落唔翻嚟，就會被取消資格。 仲要搶包咧， 但係仲要搶 咯，唔係淨係爬噶嘛，咁啊擺入去嗰個背脊嗰個攞嗰度噶嘛。 我諗都係一段嘅訓練嚟嘅。嗱，好似之前咁樣樣，兩個禮拜之前都試過有搭曬出嚟嘅包山俾大家去市民去試下搶下啦，都感受得到嗰個難度， 嗰個辛苦。 唔知係咪今年嗰個嘅進攻嘅角度有少少唔同，所以咧往年贏咗咁多年嘅郭嘉明咧，就變咗係袋咗個包嘅數量比較多，即係可能真係諗住袋袋平安 嘅過程比較慢。 係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咧？啊，睇下春年嗰個進展係點樣先。 好啊。She's been asleep on my side of your bed, and I can feel it. I'm staring at her like I wanna get hurt. She's got those hips, the life of every party. She's talented, she's good with kids, she even speaks kindly about me. No, no. With your friends, is she good in bed? Do you think about her? No, I'm fine, it doesn't matter. Tell me, is she easygoing, never controlling, well traveled, well read? I'm going to make it your 嚟香港，大家啲家長朋友咧即刻要出動啦，睇下有冇嗰張信用卡可以優先買飛啊，睇下有冇識朋友可以碌下卡啊咁樣。咁啊，據聞咧，尋日信用卡嗰個預售都已經好爆下啦。咁啊，今日就咩會員預售啊，聽日又公開發售啊，咁樣睇下你博唔博到一張飛啦。佢係 Olivia Rodrigo， 聽過佢嚟自 Guts 呢一張專輯，亦都係佢帶嚟香港世界巡迴演唱會9月24號一站嘅其中一首作品，叫做 Obsessed。 晨光第一線，船仔。 剛才讲过这个抢包山的比赛啦，讲开比赛呢，咁就諗起一样嘢，就是大家的情绪啊。即係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啲运动员比赛之前呢都係比较紧张㗎嘛。又或者即係未必係运动员啦。各位如果突然间发现自己都唔係突然间嘅，哎原来我要上台做个 presentation 喎。譬如大家咁样要上台做 MC。咁你哋緊張嘅時候會做啲咩嚟舒緩呢？ 你問嘉明啦、啊，嘉明身經百戰啊， 做得好多年啦， 係啦，做得咁多年，你有啲咩 tips 咧？ 呢個咧就係我以前讀話劇嘅時候咧。學翻嚟嘅一招嚟嘅，因為其實講真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可以幫到你手。如果你真係臨上台之前要對人講嘢驚嘅話咧，其中一個幾有用嘅辦法就係快速呼吸法，係做咩嘅咧？你臨出門口，即係臨出你嗰個嘅台嘅門口啦嚇。之前如果你 feel 到自己開始手心冒汗啊，開始個人有啲震啊，覺得個冷氣好似特別凍啊咁樣，總之係覺得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好快用個鼻嚟到呼吸五下咁樣樣。然之后就会成个人咧即刻有一种滚嘅感觉嘅，咁趁住滚嘅时候咧就好行出去啦，咁就会 O K 噶啦。 我即刻行出去就唔等添啦， 唔等噶啦。 你学下嘉明 呢、这个 O K 喎，我冇谂过系，即系我有听过呼吸法啦，但我冇听过呢一款啊。 系啊， 即系话急速五秒咁样， 急速五下，因为用个鼻去到呼吸咧，你会用多咗唔同嘅肌肉。你冇个口嘅话咧，你就逼住自己一定要用多啲细嘅肌肉。去到操作呢一個呼吸嘅運動，咁、所以當你個人個氣氛一滾翻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驚㗎啦。 你呢個原理幾好喎、啊？點、解我早啲唔識你啊？ 唔怕遲啊 ，O 哥，你仲有大把 MC 做。 到我依家唔緊張啊！我依家真係做咩都唔緊張喎、啊。即係我最啊，即係你可以問埋小白，我拍兩下自己。冇事嘅，跟住就出去 了。Okay、 我拍下自己心口两下就 OK 啦、啊。因为有你俾自己一个回忆就係话啊之前有啲 show 系难做啲你都越过到啦。咁、呢个都系普通嘢啦。咁你又好啲喎系咪即系你连老型球场啊都踢过或者奥脱福都踢过你喺旺角场唔使驚啊。 呢、个諗法其实好啱啊。即系我諗我哋都系一做 MC 嘅时候如果一遇到会諗会有不安就一定有嘅。因为可能每一场嘅 show 入面都有好多 unknown 仲喺度嘅。咁嗰啲系会形成一个嘅压力嘅。但系都会同自己讲其实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系冇问题嘅。同埋即系要相信自己嘅能力。我觉得相信自己之后呢好多嘢都可以冇問題嘅， 係啦。咁但係咧，多數嘅人如果係一開始即係話後生啊，或者真係冇做嗰樣嘢，我真係緊張噶嘛，我又未知噶嘛，咁我應該點做咧？咁原來咧，根據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啦，咁佢就叫 Amy Cuddy， 咁佢就講咧，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書同埋有一個 talk 咧，就係講啦，原來用姿勢 怎样就可以舒缓你的紧张情绪、嗯、或者你只要用一个姿势你就会变成一个你认为你可以成功的人啦咁样。咁、哦、样呢就是什么姿势呢就是他话说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背景甚至你本身天生是、可能是视力有问题的你根本就看不到人家怎么做都好。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开心或者你有成就赢了比赛的时候呢你都会很自然地张开双手啦然后个下巴向上的。嗯、即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跑步的运动员赢了的时候不是很开心是欢呼的。那个姿势呢他说是每一个人胜利的时候都会做的姿势来的、哦。 即是奥斯卡。嗰、那个摊开手向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话呢个 奖者就 系 你啦， 哇咁就好开心，展开即系张开嘅个人，呢一个姿势咧，无论系灵长类动物啦，even 系啲雀仔啊，佢都系做呢个姿势嘅。咁但系相反啊，如果你唔开心，你觉得自己输咗，你个人好失望嘅时候咧，你系会缩埋一嚿嘅。系啦，呢个亦都系无论咩人都会咁做。咁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因为情绪而导致嘅动作啦。但系其实我哋反方向谂咧，你做呢啲行为都可以令到我哋情绪变得安定啲。 系啊，所谓嘅 outside in， 冇错啦。咁佢就讲到咧，话佢哋做过啲实验嘅，咁啊研究两种最主要嘅 chemical 啦，嘅呢啲嘅嘢啦。咁最重要嘅荷尔蒙，第一个就叫做高固酮，咁、呢个咧就叫做你嘅力量型嘅荷尔蒙。你呢个荷尔蒙高嘅话咧，你就会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力量啦、咁样。另外一种咧就系大家成日都听嘅皮质醇啊，即系压力荷尔蒙啦。你压力荷尔蒙越高咧，正常。你的表现会越差的。咁所以呢最主要就是看这两个的荷尔蒙。咁做实验。一开始呢就是第一下就找一个人咁样呢他就缩埋一嚿用一个叫做冇咁开心的姿势啦。过了两分钟之后维持这个姿势两分钟去验他的口水。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人开心的咁就可能是剪高双手啦。最主要的动作就是叉起条腰他说叉起条腰这个很明显的。然后或者大家想象一下好像一个大爷这样坐在那里摊开晒成个人啊咋咋这样啦。然后又是维持这个姿势两分钟 ,test 一 test 他的口水。结果呢原来当你这样摊在那里开心这样两分钟呢你的皮质醇水平是会下降啦。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支配你力量的荷尔蒙呢是会提升的。咁所以呢只要你维持呢一啲叫做胜利者嘅姿势两分钟两分钟就得㗎啦。咁你就可以变得个人嘩充满力量啦。 好一阵报新闻嘅时候我决定用呢个胜利者嘅姿势压到成个大爷咁样。 好嘅。 有两分钟。 好似你自己坐住一毫米啫你大把空间 你好 大做呢件事。 唔系我哋转位坐。一阵啱噶啦，系啦，我知道八点半之后船仔看 panel， 船仔到你坐喺度， 又可以感受下呢个 胜利者嘅姿势，成个大爷咁样睇人哋嘅嗰个皮质醇有冇下降到？ 系啊，而且咧，无论系即系话讲紧你系，譬如面试啊，呢个就最有用啦。咁你惊噶嘛？其实好容易噶，你只要睇你姿势就知道你个人有冇信心，你对份工有冇自信。咁所以咧，你去见工之前。當然就唔係叫你見工嘅時候成個大爺咁坐喺度啊咋咋啦， 人哋老闆坐喺 你下親 鏡嘅，老闆都驚啊！究竟係 咯， 佢係邊個嚟啊？ 係邊生過嚟㗎？ 係咪大老闆黃生個仔嚟？其實佢係咪？你係咪見見翻我轉頭咧？見翻我轉頭 係啦，咁就當然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到間公司去 toilet， 撐起條腰望住自己兩分鐘，其實咁樣咧已經可以成功令到夠㗎啦，又唔好去到當刻先做，咁就已經成功可以令到大家。那个紧张的情绪呢就可以下降，希望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做法。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啊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喂，早晨好，大家好。 系咁啊，琴日就假期啦，咁转个头先同你咧预示啊港股嘅情况。不过咧，香港就佛诞假期，至于咧美股啊继续啊开啦，咁啊开市咁出嚟咧几好，三大指数都升啊吓，甚或乎有啲指数咧继续啊贴住啲历史高位添。咁啊，究竟原因如何咧？咁啊，好似 Dicky 早一两个礼拜都话，美股可能都未必升完，咁啊估计亦都系不谋而合啦。咁样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你 即系港股有冇得升呢？咁啊，一阵讲，先讲啲外围美股先，因为点讲都好，三大指数咧都系创新高吓。呢、這个新高唔系今年新高，系历史嘅新高。除咗系喺个交易日里边创新高，收市都系新高。咁你话犀唔犀利先？咁当然啦，即系个道指都升成300多点收市啦，差唔多全日最高位收啦。咁可能大家会话，300多点唔係好多啫，人哋都40,000点咯，真係40,000点啦，道指好逼近啊，好近嗰只。咁啊，當然幾樣嘢啦，一來就業績啦，有部分啲股份業績之後，咁當即係啲即係券商嘅報告都睇得比較樂觀嘅時間，當然就令到股價咧就繼續做好啦。當中包括一啲嘅即係 AI 啊、晶片啊、半導體嘅股份啦。咁但係就日前即係有少少應該咁講呢個風氣就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嚟㗎啦，就係炒一啲完全冇基本因素嗰啲所謂嘅 meme 啊、迷因嘅股份呢，咁啊炒咗一兩日，咁跟住琴日就再跌過啦。咁當然呢啲就唔會影響啲主要嘅指數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呢，我諗都同啊一啲經濟數據有啲關係，譬如話睇得到呢一個同房地產市場有直接關係嘅即係話美國嘅一啲抵押貸款嘅申請呢，咁上個星期呢都有一個溫和嘅增長嘅，咁除此之外咧，消費物價咧亦都係温和啦。四月份即係簡單啲講咧，同預期都係接近嘅。如果以即係按年嘅升幅嚟講，按月咧仲係比市場預期略低啲咁多添。咁講緊咧就係呢一個消費物價 CPI 啦，3.4% 嘅按年嘅增幅，咁按月咧就係0.3%嘅，講緊四月份。咁亦都因為呢個數據嘅緣故啦，咁啊再令到市場會覺得啊，即係美國咧去到年底咧，始終咧都有所謂嘅減息機會嘅，嗱咁啊唔係我講啦，最緊要係佢講，佢係邊講？咁梗係聯儲局主席阿巴威爾啦，咁佢就出席一個即係話即係公開嘅場合啦，咁佢就話啦，嗱即係咁利率咧就繼續會維持喺而家呢個水平。再長一啲嘅時間嘅，因為咧就通脹即係呢一個要慢慢去到管理目標嘅呢個水平咧，呢條路咧唔係一帆風順，呢條路咧都係即係荊棘滿途咁。當然佢係講英文啦，即係我理解係咁啫。咁跟住咧就除此之外咧。而佢亦都講咗一句呢，即係我認為係近期都係金句嚟嘅。佢就話即係通脹今年都繼續會回落㗎啦，只不過慢慢嚟咁解啫。仲有總之聯儲局下一步呢就肯定唔係會加息啦，咁嗱，即係又係嗰句，好似我上個禮拜話美股唔跌得，咁咪即係升咯。咁而佢就話咧，下一步唔係加息，咁咪即係減咯。咁所以咧，就即係令到大家都仍然係有個希冀盼望。總之唔多啦，減息嘅幅度同力度都咁，但去到年底一次起兩次止，都仍然係呢一個。即係市場主要嘅主觀嘅預期，咁尤其是特別頭先都講咗啦 ，CPI 嘅數據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利好美股嘅呢一個幾重要嘅原因咯嚇。 美股嘅大升啊，頭先 Dicky 都講咗啊，咁道指咧升126点啊，標普500指數升25点啊，納斯達克指數升122点，創曬收市新高。好啦，睇埋港股 ADR 咧，按比例計算咧，好、啊，升到165点喎。咁啊，如果以港股 ADR 指數按比例計算咧，就19,239点到嘅，咁大型蓝筹股咧喺美国嗰边手都普遍做好啊吓。OK，Dicky， 咁啊交俾你讲下，喂，如果真系咧19,000点楼上有啲支持，下一站啊睇边度啊？通常我哋都系贪心啲，股高啲啊，朝头早啊讲到21,000咁啊，好 happy 咁样。嗱，当然啦，即系呢啲就主持人嘅讲法，但系股评人尤其是专业嘅投资分析者咧，佢哋对个市场嘅动态咧就个分析咧就丝丝入扣一啲嘅。咁啊 ，Dicky 交俾你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 诶，都系一样咁上下嘅啫。我你太客气啦。 唔系啊，你讲个公信力强好多。我都想港股嘣一声去到21,000啦。连饮茶餐厅啊，即系去茶餐厅啲侍应啊，啲招呼都好啲啊。我深信啊。 唔系而家都好咗啲噶啦，即系嗱，唔系佢哋啲招呼。我意思系话成个市面嗰个消费气氛， 啊、 即系讲真同14,800嗰阵时，而家都真系好咗。都幾多下嘅、車都塞咗多少少啦，即係去到啲食肆啊，都見到即係人啊都多翻啲，咁啊笑容都好翻少少。咁當然係嘅，即係話喺好短嘅時間升到嚟，而家都19,000點啦。咁如果你話好技術上嘅角度去作一啲即係目標咧，咁當然啦，無論你話啊，即係之前嘅一個頭肩底嘅一個量度嘅升幅又好啦，如果你話即係由再之前由22,700。跌到14,800都穿過，咁我哋用一啲技術性，例如黃金比率嘅計算咧，咁其實真係去到19,600、19,700咧，呢個阻力係非常非常之咁大嘅，咁所以我就睇住呢度先啦，唔會睇到咁遠處。咁當然你話喺過去呢段時間，港股利好嘅因素有好多嘅，包括就係內地一啲挺港嘅一啲嘅即係資本市場嘅措施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即係仍然係空穴來風，就未必無因，但又唔係一定有因。譬如話上個禮拜咧，即係一直都憧憬緊嘅就啊，即係有啲媒體報道就係話可能會真係落實即係減呢一個即係南向港股通嘅一啲嘅印花税啦咁。咁啊有啲亦都係即係擔心同害怕會出現嘅，例如美國可能會對於內地部分啲行業加徵呢一個關税啦，咁好啦，後者又出現咗啦，前者又未喎，咁所以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仍然係好清晰地會睇得到幾個問題，都仍然係繼續存在嘅，當中就包括即係中美嘅博弈啦，咁呢樣嘢肯定就唔會有啲咩嘢即係話放鬆嘅空間，因為大家都知即係美國去到年底亦都係大選，咁亦都過去都有講過噶啦，即係打中國牌咧，即係唔係麻雀啊，即係講緊點樣去針對一啲中國的措施，都係啲即係美國政客爭取政治能量嘅一啲即係伎倆咯。咁大家都其實明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呢一個即係角度去講咧，咁可能呢啲嘅措施咧都會即係繼續咁樣發生咯。咁所以即係又係要睇住嘅。咁但係畢竟整體投資市場氣氛亦都真係明顯地改善咗好多嘅。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咁同埋亦都過去都呢幾個禮拜都講啦，我話即係港股點解會漸入佳境，甚至乎真係話破氣揚眉咧？其中一啲原因亦都不乏，大家都會留意到亞太地區當美元強勢嘅時間，連日股咧都好似有啲膠着，但我哋港股因為始終都係有聯繫匯率咧，對於外資嚟講就冇一個所謂嘅即係匯兑嘅風險，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優勢嚟嘅，客觀嘅事實係咁樣咯。咁但係亦都喺過去呢幾日都有啲大嘅嘅業績啦。簡單講，譬如騰訊啦，譬如話阿里啦，咁佢哋公布完之後，喺美國嘅即係 ADR 時段咧，股價表現就不一啦。即係阿里就跌啲，咁啊騰訊亦都做好嘅。咁啊，你話整體嘅業績表現咧，阿里可能大家會覺得爭少少，其實都合乎預期嘅。咁騰訊就比預期略好添。咁所以有呢啲嘅因素，亦都係其中一啲即係撐住整體個指數嘅一啲幾主要嘅一啲嘅股份，業績都係叫做象樣咯。咁同埋即係就算你話阿里都有啲偏遠，咁但係而家都憧憬緊佢有另外一個好大嘅憧憬，就係好似其他啲喺美國本身上市嘅 ADR 咁啦，本身就係喺美國就第一嘅上市，嚟到香港就第二嘅上市。咁大家都知道啦，你只要係第二上市，就永遠都冇機會入到呢個港股通㗎嘛，係咪？去到現在都未有機會住啦，起碼都嗱，將來唔敢講啦，但我認為都未必有機會嘅。咁所以即係之前即係挺港嘅措施，即係資本市場啊講緊，咁係加咗房地產信託基金啦，加咗好多嘅所謂嘅即係話備選嘅一啲類別啦，但係都係冇啲海外嘅嘅股份啊，海外嘅指數嘅。咁所以而家即係阿里話喂，即係繼續推動嘅進程就係會係繼續希望可能8月咁就會係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喂，一冇咗個 S， 即係嗰個secondary listing 喺個股票名嗰度，即時就即係話有機會喺未來獲納入呢個港股通啦。咁即係講真，喺恆指成分股裏面咧，真係未入到港股通嘅，都真係咧寥寥可數 嘅啫。咁所以就希望佢又可以快啲啊，即係將香港就視為同步嘅第一上市，咁就可喜可贺啦，系嘛？即系起码都即系叫做可以扫除咗入唔到港股通嘅呢一个因素，咁所以高位整固啦。咁但系我觉得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就毕竟短期嘅升幅都真系几大嘅。咁但系你话有冇啲理由系令到佢显著回落咧？咁又未睇到住，咁所以就喺升市里面咧，亦都唔需要过分恐惧嘅。未有沽货信号之前，咁咪继续揸住先咯吓。除非真系有明显嘅沽货信号，咁再考虑咧，即系系唔系要喺现水平度减磅啦。 系听得明白啦，咁啊，多谢 Dicky 啦，今日帮我哋分析啦，美股市况啦，以至港股嘅前瞻啦，仲有吓攞埋两只大科技出嚟咧，同我哋分析埋嘅。咁啊，早上咧，多谢黄德基先生啦，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事有嘅，听日再同你倾偈。 好啊，听日再倾过，拜拜。 拜拜。 公姐有女啊，林海玲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现在》。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想飞去巴黎睇奥运， 我都好想啊！虽然咧未至于话真系可以的起心肝买到张飞，不过都可以同大家讲定先。如果你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系有呢一个嘅时间，有呢个嘅资本，可以真系亲身飞去巴黎睇奥运赛事嘅话，究竟今年嘅票价系点样咧？ 机票，仲要住宿，仲要啲入场票，究竟系点样玩法咧？ 定还是坊间会有 package 咧？咁样 有啊！ 我要睇张家朗。 系啊，旅行社已经系。蠢蠢欲动啦，因为都有啲本地嘅旅行社咧就话，如果你喺香港出发，包埋你机票、住宿，连埋睇入去奥运嗰个门票嘅话咧，都有唔少嘅 package 可以俾大家选择嘅。哦、你可以专登紧，我净系想睇何诗蓓咧，或者我净系想支持张家朗咧、 哦，都有得拣啊！ 有啊，哦，因为你可以拣唔同嘅赛事噶嘛。你想睇边一场嘅比赛，你可以拣。跟翻你个日子去到就住你去配套嘅。 哎呀，咁我就 mark 定嗰啲决赛嗰啲啦。 游水 睇好佢哋可以入决赛啊！ 游水几容易抢铺噶，你带香港区旗入去咧，如果临尾何诗蓓赢咗咧，你一样咧，因为咧 你 就会见到噶啦。你想成为全香港市民都见到你嘅其中一两秒咧，有机会可以咁样做到啊！ 嗱，如果你系想睇何诗蓓嘅比赛，女子五十米自由式嘅门票咧，价钱净系讲港纸啦，唔讲欧罗嘅价钱啦，717至到5800多元都有嘅。如果你去到决赛部分，最贵嘅价钱咧就系女子400米自由式，又或者系100米嘅自由式。讲紧最贵嗰张飞系8200元有多添嘅。咁另外啦，如果你想睇张家朗剑神又点样样咧，去到64强嗰边咧，200元港纸左右啫。但系如果去到真系金牌赛啊，又或者系啲奖牌赛嘅话咧，就2400多元。有埋嗰啲所谓嘅 VIP 套票咧，就6000松少少。 哦， 系啦，嗱，呢个系正门票吓，正门票，啲旅行社都可以帮你做晒成件事嘅，包埋机场嘅票用啊，又或者系包埋啲酒店咁样样咧，最贵嗰款。11999， 十一万又真系几贵喎！ 咁你都系暑假旺季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就睇下你有冇兴趣，有冇呢个资本咯。 人生啊，点都要睇下奥运嘅，有资本嘅话， 四年一次嘅盛事系咪？又有香港咁杰出嘅运动员，系咪呢一届就 系 你咧？系啦， 电视机支持都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比赛，任职消防员的叶建文勇夺包山王宝座，包山后殊荣就由任职护士的公子山夺得。叶建文形容今年只是险胜，同亚军只相差5分。他說今年的策略是沒有爬到包山最頂端，一到達9分包的區域後就開始搶包，一分鐘過後準備落地面，避免未能及時落地被取消資格。他又提到安全扣等裝置較難操作，但本身做消防員所以較有經驗。公子山就說今年取得全场最高分，比男子组更高，感到喜出望外，形容有成功感。他说比赛前反复观看自己去年比赛片段，以改善不足之处。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几乘搭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他连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和习近平今日将举行会谈，并在双方签署一系列双边文件后一同见记者。两国领导人将在两国建交75周年来临之际，签署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普京今日亦会同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听日将到访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参加俄中博览会开幕式同俄中区域合作论坛，又会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黑龙江省省长短暂会面，同埋向苏联战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同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被企图暗杀，身中多枪，严重受伤。当局一度表示菲佐的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副总理塔拉巴其后表示，据他所知，手术进展顺利，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菲佐星期三在中部汉德洛雅镇主持政府会议后，在会场外和支持者握手时被人连开五枪，他腹部中枪受伤，由直升机送往29公里外的医院接受手术，手术持续到晚上。至于涉嫌开枪的男子，就在现场被制服。内政部长埃斯托克证实枪手71岁，又指事件是明显出于政治动机的企图暗杀。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任职购物中心保安，曾经出版三本诗集，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成员。他的仔表示，父亲合法持有枪械牌照，但不清楚父亲的犯案计划和意图。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对袭击表示震惊和予以谴责。日经平均指数报38,542点，升1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3.3美元，卖出2,393.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54.04，瑞士法郎0.9，加元1.36，人民币7.22。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马鞍山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恒安村噶，就是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恒安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朗天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咁另外啦，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慢车，而家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一年365日，日日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呢，就是要做一样呢我经常性都会做的事，但要戒咗佢嘅。 咩呀？ 就是赖床啊。 哦，咁真係要戒喎。 係 啦。 我係都几强劲嘅赖床㗎、啊。所以我个闹钟呢我係教咗，譬如我今日啦，我今日个闹钟教咗7个囉。 啊、 哇。每大概3分鐘至5分鐘咁样一个，咁、 哦、 我就嘈到我醒为止。 系， 咁然后再加埋咧，我系有第二个电话嘅，咁、 嗯、 嗰个电话再响啦、嗯，又系一样教翻7个到啦，咁、 啊、 我就会醒啦。 但另外嗰个电话你会放喺厅啊咁样？ 唔会啊，我有谂过 咧。你放喺厅有个好处嘅， 就嘈醒我屋企人叫我起身啊嘛。 而唔系你会有个动力咧，系即刻行出去。 所以呢以前好多年前有一个当年都几爆嘅发明呢，有一款闹钟佢係会走嘅。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你摆喺床边你係要追住佢喺床边。 即 係 你 咁识。 你起身你想戒掉赖床嗰最好就係你会諗到一个办法係令到你个人会落床同埋会喐嘅。咁嗰个就最直接啦。如果你第一个闹钟你放咗喺床边啦，跟住第二个闹钟你放咗喺厅嘅。即係如此类推，你搵几个唔同嘅地方都係不断咁样放嘅话，你可以令到你起身，因为你会唔好意思吵醒屋企人。 系啊，嗱，呢个就系我哋啲高敏感体质嘅人咧，会发现咧。你讲真，我哋翻晨光5、6点趌起身， 嗯、 你都唔想成日扰人哋清梦噶，系啊，好惨噶，做你另一半，成日你醒佢又醒咁样。嗱，正常人即系一个打工仔翻9点钟，佢都系7:08先醒嘅，好多人都系咁。咁、嗯、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我哋都习惯咗一两个闹钟就已经醒到咯。你哋系咪啊？ 我一个就醒 了，你一个 好劲、啊。 我自己我就稳阵啲嘅。其实我本身我个闹钟咧，我都搞4个嘅。佢就第一个咧，佢会喺4:30咧，佢就会响嘅。咁、 哦、 但系就系因为即系都系唔好意思嗰句咧，你唔想因为你自己翻工嘈到屋企人咧、 啊， 我已经系即系自动波到去到4:30之前咧，我会自己只眼擘大咗先。 系、 嗯， 跟住咧就一系就将个电话就放翻近啲，一系咧就直头揿熄埋佢，系啦。 已经好过你另一半做呢个行业，佢知道如果你 low show 失常嘅时候会有咩恶果，所以佢会包容你啊呢一样嘢都。 哦，系嘅咩？ 系，我觉得会。 我又冇谂过佢会包容呢样嘢。 我觉得会，佢都会明白如果你。即叫做翻唔到嚟开咪几麻烦，又调翻转头，你另一半翻唔到嚟工作都好麻烦噶嘛。 佢人顶， 即係佢會人頂替佢個位置。 但你個人好唔好意思先？ 六點嗰間真係冇人幫手啊！ 真係好啊！劉龍啊，佢哋都幫到手嘅。 劉龍趕船翻長洲啊！ 佢住長洲係 咩？係啊，佢長洲人嚟嘅。 不過又咁，我又覺得咧，即係以前誒啱啱開始做媽媽嘅時候咧，因為初生 B B 係好容易醒噶嘛。 係啊， 即係你只不過係擺咗佢落床之後，你擰轉身開個門就佢都醒。咁所以喺呢啲高敏感嘅環境之下咧，又係好唔好意思教鬧鐘嘅。 係， 即係總之係佢一響第一下，你唔識咧就已經覺得。好大件事啊！ 系啊系啊，所以直头咧，连埋佢第一下响咧，你都好想制止嗰一下第一下响。 系啦， 于是乎就搞到个人咧会越嚟越可能有压力啦，又紧张啦。咁我都承认嘅，譬如你话我哋翻六点咁样，你四点几要起身咧，因为我都唔想吵醒屋企人，即系特别系太太啦，咁你两个仔应该唔会醒噶啦，系啦。咁我亦都唔系好想吵醒只狗，因为点解只狗醒咗咧？只狗如果 全村都醒啦， 系啦，咁啊更加唔好，咁所以你咪形成咗有个压力喺度，你就会自己擘大只眼就禁熄晒所有嘢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我戒掉赖床嘅一个办法，咁同埋可能因为我以前读书咧，都。比較上遠啊，咁你要趕巴士啊。如果 miss 咗架巴士，以前咧就冇 app 冇剩噶嘛，即係仲係二九年代嗰個巴士咧。咁你變咗你一架巴士，我又住得遠咧，係半個鐘先得一架。 哦，咁你真係會好容易起到身啊。 係啊，因為你嗰下你遲咗五分鐘咧， 後果嚴重啊。 係啦，同埋你唔知架巴士會唔會早五分鐘。 嗯。 咁呢個先就係更加攞膽嘅一樣嘢。 好似係咧，住喺離島區要搭船翻工嗰啲人咧，都係咁樣 嘅 喎。 係嘅。 即係佢哋跟船期。 係啦。 嗯。他们的时间就 miss 了一班船，可能讲紧半个钟，所以他们呢是会极早起身，然后跟足个船期呢，他一定要搭到班船，如果不是呢，佢就哇，即的士都冇得搭啊！ 系啊，的士冇得搭啊！ 佢離島啊嘛， 系啊，所以咪話譬如劉龍咁樣啦，即係輕談主持咧，我都有諗嘅。佢住咁遠，咁可能佢又去咗佢其他屋企人嗰度住啦，定係佢都係會依照喺翻呢個長洲出入。你之前咪太平清照啦， 係喎， 係我有諗過， 我都有 凌晨時分， 我有諗過佢會唔會遲到嘅，其實 可能佢一直都喺市區啊。 可能是啊。 另外我都有想过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大个窗帘。 我等啲光渗入嚟。 是啦，即是你知阳光，但是个问题是什么呢？晨光实在太早了。那些阳光根本都未起身。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我所以呢这个方法呢，我只限于假日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开大个窗帘。咁就盡量希望自己起身，虽然我是会搵张被吸过个头的。 开窗帘瞓我又唔得喎。因为我是那些即系要好黑的环境咧，先至会瞓得好嘅。 哦，即系你少少光都 系啊！我连埋咧，即系怕夜晚瞓觉怕光怕到咧，好多譬如万能插梳啊，或者嗰啲位咧， 嗰啲暗灯啊， 嗰啲暗灯咪啲红色一盏灯， 啊啊、 或者啲蓝色一盏灯一点嗰啲咧，我都会揾个 blue tape 咧去黐住，咁个贴纸黐住佢嘅。系啊，我真系最希望系全黑嘅环境咁样瞓嘅。 哇！咁、你去旅行嘅时候点算啊？ 遮晒佢咯，我都会遮晒佢噶。 但系一 pack blue tape 咁。 走的时候记得搣翻 嘅。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下一手或者清洁嘅时候入嚟， 咩事？ 之前嗰个客嘅咩事？一定有啲怪癖喺度嘅。 怪癖。咁另外亦都有人讲过咧，用香味叫醒自己嘅。 香味啊， 系啦，即可能 我 试过啲阿兰 啱啱买咗面包机嘅时候咧。系啦，买咗面包机咧，就专登教个定时，前一晚临瞓之前咧，就入晒啲材料，跟住咧就可以，譬如话我要整嗰款面包，佢系要整两个钟先算啦。咁我就可能教佢咧，四点钟开始先至去到搓粉啦，咁样样，跟住就到 四点钟开始搓。 系啦，咁佢突突突突突，咁我又唔系好听得到嘅，但系去到六点钟咧，就开始有一阵面包香，就全屋都系面包香。 呢个方法好好啊，因为如果你话想食早餐嘅话，咩早餐面包，你真系教定佢四点钟。自己個機器自己起身，佢由你擺曬麵粉擺曬材料啫嘛，佢自己去到處理曬成個過程，咁個麵包香咧，佢都唔會哔哔哔噶嘛，就算係嗰啲閂廚房門可能聽唔到啦，跟住佢嗰啲香味咧， 冇令到你想起身， 就會飄出嚟，同埋你會覺得我起身有嘢食嗰個衝動，令到你唔可以賴床啊， 同埋嗰個包係熱辣辣先好食， 新鮮整噶嘛， 呢個方法我覺得最好，亦都唔會有好大壓力， 係啊，因為我有諗過咧，其實我係每一日朝頭早咧都會有一種緊張的感覺喺度，因為其實啲鬧鐘咧，如果大家都係用生果牌咧，佢嗰啲鬧鐘咧係極度吵耳嘅，即係永遠警報聲打咁樣啦。 我係覺得我每次俾佢嚇醒嘅，但雖然我都會瞓翻，我嚇醒到係啦，我堅強嘅賴床意志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係用香味，因為佢係輕鬆啲、嗯，然後係帶俾你一種啊早餐嘅慾望嘅時候咧，你起身嘅意欲又會大啲。 啊，應該發明多啲，例如整麵包機之餘咧、咖啡機啦，咁又可以 set 時間啦，跟住又或者係有冇啲係整自己幫你沖杯麵或者淥個即食麵啊，嗰啲味都好犀利啊！ 即食麵嗰味都好好刺激喎、 啊，係啊，好犀利啊！嗰陣味真係你即刻醒啊！你唔知點解你會即刻肚餓噶， 又真喎，係啊！ 所以大家可以諗多啲方法啦嚇， 係啦。好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的男女往往可能十零岁就会结婚成家，所以婚龄都好细。但是原来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在西周时期的时候，原来男女的结婚年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低。究竟为什么？背后有什么中国历史？就等洪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有关的史料记载，原来中国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原来是实行男仔30岁就要娶老婆，女仔20岁要嫁人的婚礼习俗。东汉班固曾经在《八虎通义》入面就讲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男人30岁的时候筋骨比较好，适合为人父，而女仔23岁肌肤丰盈就适合为人母了。不过由于古代社会的科技水准有限，需要大量的生产力来维持生活，所以在历代的统治者强迫之下，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就慢慢下降了。古代的人民亦都开始接受了早婚的政策，例如齐桓公就规定了男子在30岁的时候必须成家，女子在15岁的时候就必须要出嫁了。去到汉代的时候，甚至运用征收赋税的方式对结婚年龄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女子如果在15岁的时候还未出嫁，她的屋企就要增加5倍的赋税。而从宋朝开始，法定的结婚年龄就是男子是16岁，女子是14岁了。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古代人都不是这么早结婚的，不知道大家是几时结婚，或者想几时结婚呢？ 晨光第一线，嘉明 讲下 呢一个几时结婚啊？原来呢一个征税都有个咁大嘅差距，都真系哇！而家嘅社会 真系好唔同啊！ 而家起码冇人逼你啊！ 即系我突然间喺度谂咧，以前嗰啲可能未嫁嘅富婆咧，其实佢哋可能计过条数。如果我结婚嘅话咧，可能我嘅身家要同某人分嘅。咁、但系我罚钱嘅话咧，我大把钱罚，我起码唔使分。 我就算俾五倍嘅税收，我都仲有赚、 啊。我都仲有赚。 系啊， 好过我娶咪个富婆嘛。 系啊， 系啦，虽然佢系嫁，但系可能入赘嘅男咁啊，就系啦。佢入赘过嚟嘅话咧，我可能点都要分啲俾佢，因为我又爱佢。咁谂下谂下都唔制啦。 系咯、 啊，可能即系涉到啦，富婆可能系咁嚟。 原来系咁样啊，咁就大把嘢可以涉。原来钱嚟嘅，全部都系。嗱，讲翻呢个价钱方面咧，其实啲艺术品咧都好讲价钱啦、啊，因为咧近排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艺术嘅大型展览咧出现过啦、嗯。由三月开始，令到而家咧都其实枕住都仲有嘅。 系 之前睇过啲好大型嘅，即系国际品牌啦。咁啊嚟紧咧都有啲比较贴地一啲嘅， 系 都唔系第一年喺香港搞噶啦。今次咧再系再如归来啦，咁就系呢一个咧比较感觉上容易负担得起一啲嘅艺术展。咁今次咧仍然都系摆翻喺湾仔嗰边去做啦。咁而呢一次嘅咧个定价咧都仍然都系，如果你嗰份艺术品系过咗五位数字嘅价钱，讲系港币啊吓，就唔会喺呢一次嘅展览当中出现嘅。 哦， 所以你入得去呢一个展馆入边，买得俾你翻屋企嘅咧，全部都系十万以下嘅一啲艺术品。 哦，咁都好似系，虽然我都负担唔到。但是那个门槛睇落咧就好似低咗好多， 都 大家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同埋买到翻屋企啦。 尤其是可能系第一次去尝试买艺术展品啊，又或者系第一次去接触点样去买艺术品翻屋企啊嘅朋友咧，新手嚟讲就可以好好嘅参考啦。咁同埋咧，佢入边都有啲几有趣嘅年度性嘅一啲实验啦。譬如话今次咧，佢有一场系额外嘅实验性嘅作品，咁就叫做 silent auction， 即系啲嘅唔出声嘅镜头比赛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系用咗。如果大家都覺得最便宜的物料就是塑膠啦，我哋今日成日都講走塑走塑嘅，佢就專登用塑膠嚟到做藝術品。但係呢度咧做到嘅嗰個明買明賣嘅方式咧，就唔係佢而家呢一句運作方式。佢係話咧，將究竟而家你見得到呢幾份俾你可以 bid 翻屋企嘅藝術品，你覺得佢值幾多少錢？就將嗰個議價嘅決定權係啦，就定喺觀眾或者入場嘅朋友手入邊。咁你又覺得佢呢一份嘅藝術品值幾多錢呢？等大家可以反思一下，究竟藝術嘅真正含義係啲咩呢？ 哎呀，我就未諗到藝術咁高層次先，我就係諗到其實有唔少餐廳佢哋都用呢個方法啦，即係喺外國有啲餐廳佢哋都係你入去食飯， 係 你叫完一輪啊，跟住你食完啦，你自己擺低幾多錢？即系你自己觉得你头先食嘅餐厅，你食嘅食物系值几多钱，你就摆低几多钱啦。 或者有啲音乐人都系啊，我自己开一场 show 咧， 然之后 就话，或者系之前都曾经有啲 Radiohead 都出过一张碟，就摆喺网上面大家去听，听完之后你去定个价钱，你俾翻呢一队乐队，咁样都试过。 其实我都有试过呢个方式嚟赚钱。 系 系啊，我有啲你当系类似占卜咁样嘅服务啦，咁样咁我摆张网上面就话大家咧可以自由定。价嘅，即系你觉得我做完呢个服务之后值几多钱，你就俾几多钱我啦。咁样半个钟头咁样，咁结论咧，我收过嘅钱系由150蚊去到1500蚊都有。 哦， 即系嗰个差距系可以咁大， 系， 但系我又觉得哦。原来系咁得意， 系咪讲到啲嘢人哋啱听，俾多啲你， 系咪有啲 concept 啊？系啦， 我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嗰个，譬如多钱嗰个，其实我都系咁样做，即系其实全部我都系咁样做。 可能就系你咁啱讲中咗佢想听嘅嘢咯。 可能系啩，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系有一种。点讲咧？即系我系反而觉得我咁样系知道自己个价值去到边度，就好似头先讲到嗰个艺术品嗰个价值，根本就系由你去决定嘅时候咧，就唔系再咁高，即系摆到咁高层意过高嗰种感觉啦，系贴地翻少少嘅，观众可以同佢系有个互动咯。 系嗱，睇翻今次嘅呢一次艺术展咧，由今日开始就会正式喺湾仔嘅会议展览中心当中举行啦。由2018年嘅第一届开始咧，到今年都真系喺香港都已经享负盛名噶啦。咁啊，继续咧都系会有啲小朋友嘅工作坊啦，亦都会。有啲咧系离开湾仔展馆入边嘅活动咧，今次会进行嘅。譬如话咧，会有其中一位艺术家将佢嘅作品咧带到去一间深水埗嘅秘密酒吧入边。 哦， 咁你咧就另外要买门票啦，就去呢一间深水埗嘅酒吧咧，就可以一路品尝一种好特别嘅饮品，然之后咧再睇埋佢嘅展品，咁样都可以俾大家尝试一下噶。 呢首歌系林芝乐。连轮海。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四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符合市场预期啊，美债息下跌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2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6511点啊，升咗122点啦，创收市新高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升嘅，升165点啦。大型蓝筹股普遍都系做好啊，咁啊汇控同埋腾讯咧都系升嘅，咁啊阿里就少少回落去啦。不过可能今日有关一啲好消息咧，都有机会喺集团嗰度出现，唔知系咪咁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又密切留意一下市况嘅变化啦。咁样港股方面，如果喺19000企得稳，有冇机会层层递进去到19500点咧？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咧香港女子榄球队嘅代表成员啦，庄嘉欣喺度嘅。嘉欣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 系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先拉下筋先啦，榄球队要拉筋嘅，咁又要跑一步啦，使唔使跑10个叫做球场，跟住先开始嘅？因为以你速度咁灵巧或者咁快速嘅一个球员啦，咁我主持人身高都唔高，我都系靠速度。不过随住依家食方面冇好好控制咧，就跑得唔快啦。呢个系好重要嘅，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或者喜欢运动嘅你啦，咁样咁 OK， 咁啊，交俾你讲下，喂，榄球运动员有啲咩需要做调节或者需要做重训嘅？你嘅 training system 系点噶啦吓？ 我平时咁，我哋一个礼拜就练4日嘅，系啦。咁可能周末有啲球会比赛或者出去比赛啦。咁平时个练习模式就一日。一个星期可能做3至4节重训啦，做 gym 啦。 咁啊做上身定下身多啲嘅？我想问。 都要的。 都要嘅，都要嘅。即系譬如举 dumbbell 要照举，譬如我哋运动员好常常做即系推脚嗰部机啊，即系亦都要做好多嗰啲。 系啊，全身咯，即系我哋都系比较对抗性好强嘅，咁所以个 gym 嘅比重都好多。 系。 即系全身啲上身啊，脚啊。 咁系翻体院嗰度 train， 定还是出去出边？ 系啦，都系体院。我哋主要个练习基地都系喺体院。 系。 咁除咗重训啦，做 gym 啦，咁我哋都。会可能做咗一节 gym， 朝头早咁可能开会有啲 战术嘅 嘢 啊， 战术嘢分析啊，咁就会有节 skill， 即系做啲传波，可能接高波啲斩开咗细节嘅技巧，咁就会之后晏昼咧就会有一节真系练波咁样嘅。 我咧试过喺沙滩咧有个外国人咧教我rugby 嘅传波啦，咪咁转咁样嘅，我做咗10次都做唔好，唔知点解。 我一开头我都系因为 因为你惯咗篮球嗰只传波系 心口 系啦，嗰种传波唔需要太旋转，同埋侧旋式咁样传啊，容许我用咁样。咁其实实际嗱，我知道透过大电波。教大家打篮球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是很难形象化嘛。但我纯粹将 Rugby 最精要的一个骨髓就是传球啦，这一样东西。那你可不可以讲解一下其实篮球的传球究竟是怎样传的呢？ 好好问题，因为我自己一开头打球都有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是不明白那球为什么会转 的。对，同埋他们的手势是做得好啲咧， 系啦， 唔系佢哋啦，即系你哋啦，你哋啲手势做得好啲咧。 因为 我哋点做都系有种尴尬喺度，我觉得。 好似阿欧你打嗰个篮球手球，我哋以前波系圆噶嘛， 系啊， 即系第一次个波唔系圆嘅，咁仲要系要转嘅，我都系 struggle 咗好耐嘅。咁但系如果依家轻轻讲下，咁佢椭圆形噶嘛。橄欖形式，咁我哋就一隻手擺前，一隻手擺後，貼近嗰個波尖嘅。咁其實咧講就好，都容易嘅，擺喺腰間。 唔係，我想象到嘅，你慢慢再講。係 啦，擺喺腰間，一前一後擺喺腰間，跟住咧，其實你唔使特登轉個波嘅，隻手直線咧指向你嗰個目標咧，其實佢自己就會轉噶啦。 哦， 反而係啦， 你刻意轉咧就仲衰。 係啦，就反而刻意轉就。 个波的走势就会怪了。 哦， 是啦，可能观众朋友是。 你有没有老年班、啊、不是老年班，有没有、中年班啊，这个榄球我想问 Miss, 你有没有开中年班啊？ 都不是我们、啊、即是不是我自己开啦、啊、 都不是你教的、啊。 是啦、啊。那个球会呢其实呢都有很多、都好像成年人的班啦、啊嗯啊。其实我有些以前的队友都是比较迟开始、打波都是。成年班、 哦、 成人班打的， 是 即是啦，十八岁以上，咁你就可以去学啦。 好多谢你俾机会我教练，我会参加中年好榄球，依家所有嘢都系中年咁啊，我系啱噶啦，我而家要参加中年班去学习下打 rugby 可以打到几多岁？你觉得？ 嗯，我谂啊。 即不是当你、 那 個当香港队运动员啦、啊。 是啦是啦、 就是、 高水平。我想高水平我们之前都有队友都38岁退役的、 哦。我今年就38岁啦。 咁学系。 咁系时候退役啦。未出发先退役咁咪讲笑啦。我觉得。 如果是高 水平。强身健体你其实当运动都系好好。因为那种高强度的训练模式其实可以维持到你一个几 tough 的身体体格。 嗯、 我知道。即所以你成日见啲、大隻仔点解话喂你打开咩运动啊、我都系打篮球。因为我估个成个系统的训练是会很 strong， 体能上面的需求是很扎实，我觉得那件事都。 那、嗯、是咯，如果你说讲强身健体的话、嗯、就真的可能没有一个退役的年龄的、 嗯。 我见、我们的 lead 呢本地联赛呢、嗯、都有很多不同，即可能刚刚学打波的18岁、嗯、17、18岁。哦朋友啦，咁或者系可能真系啱啱见有个队友，叫佢阿哥去打啊，咁样，其实可能佢都真系30、40岁先开始打，咁、 嗯、 即系睇下视乎个身体适唔适应到啊，同埋可能个受伤会唔会都影响到个退役嘅情况、嗯，但系其实我谂都冇一个特定嘅年龄嘅， 系，我都觉得系嘅，咁所以即系只要你有心，你想学习咪学下先咯 ，feel 下，成、日都有啲教练话你 feel 下啱唔啱你玩先啦、啊 嗯， 有阵时唔系。你揀个运动或者揀个活动嚟玩，系个活动或者个运动揀咗你啊嘛。咁、 嗯、 等于即系过去嗰两集就系同阿间教练倾偈，其实榄球揀咗你咯。如果唔系，可能你会继续喺田赛嗰度努力紧、嗯，或者我估你都中意玩运动，其实你可能继续都会喺一个运动员或者打紧篮球。你打篮球可能会打啲私人啲联赛或者打球会，咁、 嗯、 其实都好经常发生啫，系咪先？咁、 啊、 但系最后就系榄球揀咗你咯，系啊。咁、 嗯、 亦都令到你。叫做冇乜傷患啦，就算有傷患都 recover 翻啦。咁、 嗯、 呢個好重要，我成日都透過呢個環節訪問好多運動員，就係點樣 keep 住自己唔受傷先係你可以玩得耐啲、 嗯。 你咧，你點睇咧？ 咁我哋籃球都係個衝撞好大嘅，咁其實我自己都有兩個都算大嘅傷患啦，就只腳就斷咗個 MCL。同埋手係甩咗臼嘅， 甩臼少少啦，成日都搏翻嘅，見啲足球員。但 MCL 係乜嘢？即係 即係內側韌帶個膝頭哥個內側韌帶，係、 嗯、 啦，即係 tackle 落地嗰下就咁啱有個 tackle， 咁就變咗。 呢個傷患對於你嚟講係咪都影響大？因為嗱、 嗯， 一聽到韌帶呢樣嘢，大家如果你喜歡足球或者籃球咧、 嗯， 一傷咗韌帶咧，當然依家運動科學或者運動醫療係發展得好好嘅。 嗯 即係好多嘢都叫救得翻啦，白啲咁樣講。但係你話早十幾年前一雙韌帶就好難搞噶啦、 嗯， 即係好多球員嘅生涯都開始即係由盛轉衰，就係因為韌帶呢一樣嘢。但係我好明顯，我見到你，譬如剛啱過去嘅 Rugby Seven， 你冇繼續奔跑如脱套咁樣啦，完全冇問題啦。咁你係康復得好好。但係當一刻受傷嘅時候，有冇都真係驚咧？ 都有嘅嗰、那個。年又好搞笑，啱啱嗰年，整亲脚咧就系、是、印尼亚运嗰年， 嗯、 都系好赶住，但系其实 around 4、5年前到咯， 系啊系啊， 4、5年前到，因为之前嗰个亚运杭州亚运我冇记错、 嗯， 杭州亚运就近啲噶嘛，因为疫情就咁样唔知点样 pat 埋咗，就唔 系 即系四年一夜咁样，类似系咁啦。 杭州亚运前就 系 整到膊头，又系咁啱有个伤患， 膊头你容易啲避啊，我见你都唔 系 嗰种 嘅，膊头咧喺个 rugby 嘅。 嗰、那個，因為你用膊頭去撞人， 係， 咁所以如果每次都甩出嚟就麻煩， 搏翻再 係啦，又哎呀張家輝咁啊，係嘛？但係難啲，難啲，就所以沒呢兩個傷患就亞運之前就好趕啦，即刻就去做手術。咁就即刻用即係計數啊，邊個幾多個月可以翻到嚟再練波啊、落場啊？有少少緩衝時間去到令到自己狀態好，即係好趕咯。那個受傷反而係你為咗一個緊要嘅比賽， 係啊， 去追趕嗰個比賽去， 同埋講真嘅，即係我都試過打，即係為學校打啦，即係打一啲比賽啦。其實作為如果我係当打的一些球员，我梗系正选啦。 嗯、 我点会想坐 bench 啊？这个我估对应翻依家事过境迁之后，你冇事冇干、嗯，我估你都期待伤患后的自己。喂，我不是坐在场边，我觉得落场咯。 系、嗯嗯、 会不会是当一刻的心情？ 都有、啊，因为个上年的 Rugby Seven 再感受深啲嘅、嗯，因为可以打入去嗰正赛咧，嗰、 啊、 时规则未改，咁、 啊、 就可以对啲好强嘅对手，例如纽西兰、 啊。系啊，其实嗰啲就算输都系赢经验，因为咁我睇嘅时候，系啊，真系输咗俾譬如纽西兰啊，譬如斐济啊，即系旧时强国啦，即系你斐济系根本系好屈噶嘛，即系男子队嘅斐济。咁系啊，有阵时即系港队真系被大炒，但系。好明顯，人哋真係技勝一籌，同埋你咪喺人哋嗰隊入面你抽啲 substance 出嚟去學習咯，係、以即時嘅學習，有咩好得過係咁？即係我嘅覺得係咁咯。但係如果你坐喺場邊就，即係個學習度就不高咯。你係咪都咁樣覺得？ 好心急咯，都係好想啊落場，好想打，因為始終呢啲機會都唔係成日有。不過我諗都係最後尾。點樣 pick up 翻自己個傷患，即係你好想去打，咁、但係其實嗰樣嘢唔係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咁就我專注翻自己，我點樣去做翻個 rehab 啊？點、樣一步一步去 pick up 翻啲嘢，可以去到練波，可以 make 到個 tackle 咁。去打下一個比賽咁樣咯。 好啊，咁啊，即係期待往後再有機會咧，請間咧上嚟同我哋多講少少啦，即係關於你即係球會嘅啲生活啦、教練嘅啲生活啦，或者運動員嘅生活啦。我估咧透過三集嘅環節咧，大家都對香港嘅女子欖球嘅成員啦，係啊，莊間咧了解好多啦，亦都下次我哋去到七人欖球七欖嘅時候咧，都會為到我哋一班咧香港女子嘅運動。用咗喝彩啦，到时亦都可以打招呼啦，同下家人。多谢晒你 ，thank you。 好多谢阿 O， 下次见。 好 ，thank you。 管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老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路，藏好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已 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愿意堕进谁怀抱，都肯认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过，剩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 佢名字系容祖儿，有呢首作品叫《九秒九》。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中正监主席啊吴清琴日喺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嘅活动入边致辞嘅时候表示啦，将会进一步推动提高上市公司嘅品质啦，并购重组同埋股权激励呢啲嘅制度安排咧都会被优化嘅，支持咧创新发展潜力公司加快做优做强啊。吴清更加指出咧，要坚决将造假者咧挡在门外啦，更加咧要公开透明嘅要求贯彻公司嘅资讯咧，喺披露嘅过程之中咧，系全程被披露，重要咧尊重投资者同埋回报投资者呢啲理念咧，都要融入公司治理嘅机制之中啊！吓，将一啲咧苏科叫做僵尸企业啦、害群之马咧，坚决咧清出市场嘅。如果真系做到去无全清咧，中国嘅资产市场咧，必定会进一步被优化。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O。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神光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啊揾咗电视部嘅小畅喺度，小畅、 小白同埋小 嘉明，小嘉明我嘅今日嗨， 系啦，今晚咧喺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7:35有铿锵集啊，唔知内容系咩呢？ 今集铿锵集咧，就同大家关心一下本地年轻嘅创业者嘅一啲处境啊。咁啊，话说咧，好多后生仔女咧离开咗学校之后咧，就除咗传统咁搵份工去打之外咧，有好多人咧都好有商业头脑啊。咁啊，中意自己搞下啲生意咁啊，所谓想搵第一桶金咁话。咁啊，而其实咧，而家政府咧亦都大力推动呢个年轻创业嘅，好多非政府组织咧亦都设立咗好多计划去支援呢啲年轻人。咁啊，当中咧，咁啊，政府提出咗呢个青年发展蓝图啦，另外青年发展委员会亦都有一个青年发展基金。咁究竟内容系啲乜咧？系咪所有后生仔女我想搞生意啊申请得到嘅咧？咁啊，另外啦，咁啊，社会上面亦都仲有啲乜嘢资源去帮助呢一班年轻嘅创业者咧？佢哋實際上搞生意嘅時候又遇到啲咩問題呢？今晚7:35鏗鏘集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好正啊！剛才咧就聽過欖球員嘅一個訪問啦。咁、去到8:00運動教室31題講咩運動呢？ 今集咧教下大家玩下手球同埋呢個藝術體操。藝術體操咧，即係我哋睇奧運咧，見到啲體操選手咧拎住個圈啊、拎住條繩啊、絲帶啊玩啊嗰啲，嗰啲就係藝術體操啦。想學下咧，今晚8:00要睇下呢個節目啊。 咁啊10:30北極蛙槍。 系啊，今集咧带大家睇下北极咧，原来有一条航道嘅，咁啊系叫做北极东北航道，要用破冰船先可以咧由北欧去到中国嘅。咁但系咧透过呢条航道咧，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同埋好多钱嘅。咁啊，究竟呢条航道系点嘅咧？记得今晚要留意啦 吓。好，唔该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洲按传统在太平清照翌日免费派发平安包，朝早有不少市民在北帝庙对出的球场排队，大部分都是长者。有市民话，朝早7:00已经嚟排队，平安包寓意平安健康，每年都会嚟领取，会蒸热后食用。但如果见到有发毛，就唔会食。现场所见，唔少长者都自备凳，打住雨伞

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658点，升273点。港金报22,290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6.64美元，卖出2,3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七咸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去到上乡道。讲多次啦，就系、是、七咸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第二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现时去到东区走廊近上乡道。而东区重复一次啦，就是、七咸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第二线系有交通意外啦。现时嘅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而较早前东区走廊有中东区走廊咧系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现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另外，较早前马鞍山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系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另外较早前咧，西隧港岛出口嗰边咧曾经有坏车，咁坏车咧喺较早嘅时间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嘅龙尾系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翠屏南村，青葵公路出九龙咁受到较早前西隧嗰边嘅意外影响啦，现时咧近住荔枝角公园都系慢车噶，咁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祖尧村，而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咧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去到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六期及过年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合共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3日至6月12日。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落大雨，水浸街收工。 肥强，落雨你先嚟收工。 Sarah 姑妈，落雨哦，恶劣天气唔收工有咩搞啊？ 落大雨梗系收衫先啦。其实恶劣天气之下有啲咩该做，有啲咩唔该做呢？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下载即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 我系阿 B， 我系 Iris， 我哋系 All In。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One Republic 是一对超级出名的摇摆乐队，但近年他们的音乐风格都可以是非常多变，包括有这一首新歌 Nobody。 Whatever demons you're fighting through, when you're 好扎实嘅摇摆音乐喺各地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 ！Nobody from Kaiju Number Eight， 佢哋系 One Republic。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嗱，聽到啦，我哋有宣傳聲帶， 係、 入場證派發，聽唔聽到邊個節目啊？ 神光第一線， 係啦，呢個係重點嚟，所以如果你話喂，真係想嚇、一到 DJ Soda， 佢好笑噶，佢個 Hello， 阿李聲哦，我係 DJ Soda， 係啊 ，Soda， 好廣東話 ，Soda， 咁啊，巴打斯打嗰啲好似好 friend 咁樣，係啊，咁啊，如果你想睇下啲國際嘅打碟巨星啦，咁樣去打碟，以至我哋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都會獻技啦，再加上就係都係一張樂壇成績表嚟嘅，係咁樣，你都想同我哋 嚟一次音樂盛典啊？ 冇錯啊 ，Let's celebrate 咧，咁啊，你就要日日啊，夜夜咁樣聽實神光第一線啊嚇，咁我哋叫你打電話嚟攞嘅時候你就打。唔叫你打嚟咧，你都可以打，因为有神光魔令过啦。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特别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样嘢啦。 系 呢一样嘢咧就今日咧就5月16日，嚟紧几日咧？一二三四日之后咧就5月20日，系一个重要嘅日子， 又系爱情密码日子。 冇错啦，咁啊喺呢一个大气电波咧都可以找到我哋呢一个爱情密码嘅。 系系，最好嗰个时间咧就5月20日啦，即系你去表白啊，或者求婚啊，或者即系攞嗰一日嚟结婚啊。咁好多朋友都系咁嘅，有更加多咧再堆砌啲啊，因为都系用国语嚟讲啦，即系意思叫用普通话嚟讲咧，嗰个音就食得到啦。520后面接住系咩？1314，所以1点中午1点14分，即系13点14分，就 系、 是、如果你系嗰个时候跪低，跟、 嗯、 住你话啊，会唔会 say yes 咧？ 系啦，系啦、啊，如果1点钟唔得闲嘅话咧，试下12点啦，有个一心一意啊嘛， 系 啦， 系都系嘅， 系啊，时间夹唔夹你自己微调啊，唔该、各位听众， 都系嘅，都系嘅，喂，1点12分都得嘅， 系 啊。一心一意咯， 系啊， 一心一意咯。如果用普通话嚟讲，咁我唔班门弄斧啦，啲普通话咁普通。 O K 喎， 好， 但系其实我进步咗好多。 系咯，好叻叻啊！ 我都有考嗰啲国家卫语委。 咁犀利啊！ 唉，好难考嘅。佢原来咧考到第一级咧，你先可以做到央视嘅主播咯、即系考第二级咧，你就可以教普通话啦，即系教语文科，内地方面教语文科。我哋啲普通人考到3、4。好叻噶啦， 已经好好啦，所以即系唔好话要去到做央视主播啊！而家咧网上面咪好多，你系喺香港可以邀佢哋搵到内地嘅教师同你喺视像同小朋友补习嘅，佢哋都已经去到一二级噶啦， 都唔出奇。其实真系好多劲人， 因为家长都好睇呢啲啊。 系啊，好啦，讲翻呢个520周先。 咁所以咧呢个520周咧，咁我哋都喺度就系呼吁听众，我哋掹住我哋黐实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下个星期咧我哋就 礼拜一就 系 噶啦。 啊，就係噶啦。我哋會好呼籲咧，就各位聽眾咧就可以預約定咧，就下個星期可以同一啲誒戀愛啦、愛情啦好有關係嘅一啲嘅點唱嘅、 好，我哋拋磚引玉播只咧愛情歌俾大家咧，吸下大家嘅電話先啊，1872388，期待你打嚟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好多時煮嘢食咧，我哋都中意調味嘅時候咧，就用一啲我哋叫做味精啊、味之素呢啲好多名咧，去到俾佢咁，令到佢味道咧可以濃厚啲嘅，咁啊亦都鮮味好多啦。咁啊有問過我哋啊營養師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話到味精唔係大家諗到十惡不赦嘅，咁佢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鈉含量減少啊，增加嗰個味道啊，咁啊對於可能好多朋友嚟講，其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啊味精亦都可以分為一啲嘅天然嘅味精啦。 哦，有天然味精 有㗎，即係譬如嗰啲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名添，海帶係啦，嗰啲海帶、海藻嗰啲日語叫做華卡咩嗰啲地，嗰啲嘢咧，其實拎上嚟嘅時候，佢面層有一層嘢，嗰啲粉末嗰啲咧，其實嗰啲都係天然嘅味精嚟嘅。咁你拎佢煮一個嗰啲海帶湯嘅湯底咧，其實你就唔好諗住我洗乾淨咗佢，跟住先抌落去煲咁樣，咁你就洗走曬啲味啦。咁嗰啲就係精華嚟嘅，係啦。咁所以你話味精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今次咧，我想煮餸，我又唔太想落味精，但我又想有，譬如我哋成日都話煮餸可以落雞汁咁樣啦，或者你煮個面，落個面都諗住有啲雞味喺入面嘅調味嘅，咁原來嗰一個嘅或者雞汁咧都可以自己整嘅，係啦，咁更加天然啦。 咁好勁啊！雞汁自己整，即係意思攞只雞嚟熬到有啲 系啦，系啦，攞精华啦，咁你可以咧就揾到一啲叫做我哋叫鸡壳啊，系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其实一隻鸡髀本身都已经可以熬制出咧，就系呢一类型嘅鸡汤鸡汁啦，咁你都可以咧就放喺冰格嗰度用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有啲门路吓，或者你同一啲商贩好熟嘅，你真系可以同佢咧揾一啲鸡壳翻嚟嘅，所以鸡壳即系譬如啲鸡骨啦、鸡背啊呢一类嘅鸡骨咧，咁揾咗翻嚟先。雞翼都得嘅，跟住你咧就擺即係先過過水， 係 飛一飛水啦。咁其實你嗰個飛一飛水都係好快嘅啫。咁最主要都係飛完水，然後就再沖一沖翻佢乾淨，令到你嗰個雞汁咧會更加純啊，嗰個味道同埋望落去嗰個質感會更加好啊。咁你好啦，開始煮嘅時候咧，咁你就將呢一個嘅叫做雞殼咧就放喺個鍋入邊啦。咁啲水咧就同呢一個雞殼咧就啱啱都係滿咗，鋪平咗佢咁樣嘅啫，就唔使落太多，因為個味道就好緊要嘅。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啲薑片啦。咁啲朋友亦都中意攞啲蒜頭磨碎咗佢先，磨碎咗佢有個好處就係個味道會發揮得好啲，同埋唔會一嚿嚿。咁你之後亦都容易處理，咁你就抌曬入去啦。咁我自己個做法就再中意加多少少米酒，就中國傳統嘅米酒咪倒大概倒100ml落去啦。咁跟住亦都抌一粒嘅洋葱，咁洋葱我就你就再可以切開佢嘅。咁有啲朋友佢中意成粒抌佢，其實都得嘅。不過味道散得好啲咧，就當然係切一切佢啦。咁樣好啦，咁步驟咧就非常之簡單，已經講曬噶啦，差唔多。咁你咧就將呢一個嘅嗰煲水咧就抌落喺呢個加曬所有嘅材料之後咧就大火。大火滾滾滾滾滾，咁啊滾佢一陣間，大概都係10至15分鐘左右啦。然後咧，佢就會起好多泡嘅。 哦， 嗰啲泡咧，你就攞嗰啲譬如打邊爐乜隔曬啲肥油嗰啲咧，咁你攞個嗰個就撈曬啲泡咁樣，跟住將佢轉細火。煮咗細火之後，你就大概係熬佢1小時左右，係啦。咁你嗰1小時其實都唔使點樣理佢噶啦，因為最主要都係頭嗰可能10至15分鐘。跟住嗰1小時你就唔使點理佢，你都係由佢自己慢慢卜咁興住佢咁樣，等佢慢慢煮。咁如果你整完1小時之後，其實個味都已經夠嘅。咁但係啲朋友佢話我好中意直頭由呢個雞湯變成雞汁好結嘅雞汁嘅話咧，你可以再用多1.5小時，再熬多佢一陣間，用翻都係細火，再煮多一陣，咁你就會越嚟越結身啊，係啦，咁你 滴雞精咁樣咯， 係啊，真係，但係嗰味嗰個味道就真係好濃烈啦，會煮到好濃烈嘅，係啦， 滴雞精要幾個雞殼嚟煮，據我所知， 係啊， 但係小白嗰個純粹取個雞味有個意思， 取雞味啦，係啦，咁你整完之後，你其實可以攤翻凍佢成盤嘢，攤翻凍佢，然後咧就攞嗰啲保鮮袋就入起佢啦，或者攞你嗰啲，譬如有啲盒咧，你都可以入起佢嘅，跟住就放入去。有啲朋友就如果有啲勁嘅冰格嘅，就真係可以 freeze 咗佢，即係冷藏咗佢。係啦，咁如果你唔得嘅，你放喺雪櫃嗰度，其實亦都可以擺一段時間嘅，可能譬如1星期咁。你嗰1星期你就可以枕住咧，去到用呢一個雞汁去到煮好多個餸，而且你會覺得更加天然，同埋食落去咧就梗係好食啦。 我的享樂時代。 好，咁啊，讲埋最后一日嘅日本大阪之旅啦。 好啊， 喂，其实我今次去大阪咧，觉得所有嘢都好平啦。咁点解咧？因为日yen平啦，最主要系。咁你食又平啦，买嘢又平啦，咁样。咁我而家譬如身上边着紧呢件恤衫仔啦， 好靓啊！ 恤衫仔咁样。咁呢件恤衫仔咧，系讲紧110蚊港币咯。 哇！ 咁又有少少月下货味道咧。 恤衫定褛啊？你呢件褛啊？ 薄薄地啊 嘛。恤衫当褛 着。系喎， 即系100多蚊咁样。 老虎咧，即系呢一个呢只动物咧，对于大阪嚟讲又有特别嘅感觉嘅。 系咯系咯系咯 系 咯。 系啊， 佢有嗰个球队啊， 佢哋个棒球队叫 Tiger 啊嘛。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关东就系巨人队，关西就系呢一队嘅大阪老虎。 系啊，咁其实咧，我今次系都算快闪啦，大概留咗喺大阪大概50多个钟头咁样啦，即系两日多多少少咁嘟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咧，我就完全 book 唔到日本餐厅嘅，即系我朋友早咗去，佢亦都冇 book 到啦。咁所以我哋全部都周街食嘅。咁周街食系乜嘢咧？即系你嗰啲 omakase 就根本上食唔到噶啦。咁你只能够可能食下啲拉面啦，食下啲牛肉饭啦，食下啲简单啲嘅食物咁样。咁但系咧食呢啲简单啲嘅食物咧，你就咁随处共有一间食拉面咧，佢可能1200 yen、1500 yen到。咁你已经食到个肚捧住咁样走咧。 哇！佢哋嗰啲一个 set 即系超淀粉质啊。 系啊。 佢哋除咗拉面之外，佢哋好中意咧就系有 饭啦、 保证你 饱啦， 系啊！ 哇，嗰啲淀粉质你真系咩工都啱用， 佢真系会无论点会令到你饱啊！话说咧，有一日我就喺大阪桥附近流达啦，咁啊睇美术馆。琴日早两日已经讲过话，我都手气唔好噶啦，去啲美术馆咧一去就 close 咗嘅，同埋装修嘅咁样啦，系啊，咁跟住去啲铺头咧，啲人话好兴去Orange。Street 嗰度啦，即係有條叫橙街嗰度就買家私嘅，買家品嘢同埋買啲潮流嘢啦，即係 S 字頭嗰個美國品牌都會喺嗰度啦，即係街牌嗰個啊，咁你又知道嗰條街就係潮流街啦，跟住我又走咗去，我唔知道咧，我以為咧當咗香港啊。我好耐冇去日本呢，原来日本啲铺头呢12:30先开。我11点，因为我哋依家好早起身㗎嘛，我哋6-7点就起身，成个阿叔咁样关咗。咁我諗住哎阿叔点呢 ?10:00飲个咖啡 ,11点。量你都开门啦、 啊！喂，真系喎！如果你早咗起身，咁你嗰段时间大部分铺头未开，咁你谂住点啊？ 我已经 你去边度玩？ 我已经坐咗喺咖啡铺一个钟头噶啦，扮文青噶啦。跟住咧去美术馆又唔开、啊，跟住行街去到嗰阵时啊，11点几，跟住佢要等成个钟头先开，最后我放弃咗。放弃咗去咗另一个超级市场嗰度买嘢啦。哇，其实咧依家人大咗咧，去日本嗰啲真系日本嘅超级市场啊，唔系开喺香港嗰啲咧。哇，其实你真系可以买到好多嘢。 系啊，劲多嘢买。 超级市场 嗱，酒精饮品啦，首先 系啊。 嗱，酒精饮品你唔好成日以为喺免税店买嘅酒精饮品先系最好，特别依家呢几年奉若神明嘅日本嘅威士忌啦，因为佢攞咗几年 Whisky Bible 嗰啲酒咧，你喺机场反而冇得买。你喺超级市场咧，就偶尔都仲有几个叫做攞过头先我讲嘅威士忌圣经嗰本权威嘅威士忌杂志嘅产品，都仲有喺嗰度有得卖， 系啊， 而系未必抬价嘅，仲 系，即系佢多嘢卖到嗱。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去到就好中意食佢哋嗰啲叶菜或者系明太子嘅。咁你喺香港买，其实佢又另外攞俾你一条两条咁样，但你去嗰度买咧，好多款唔同款式， 系啊， 同埋佢即刻咧就喺一个大罂嘅大瓮入边咧， 系咧就夹两条俾你嘅， 系啊， 我 感觉非常不一， 系啊，好正噶，真系， 都系超级市场嚟嘅啫。 同埋咧，你我自己好中意食纳豆。我知道好多人都好唔中意，我好中意啊！ 佢健康喎、 啊，系啊，你唔见我皮肤好咗咩？ 梗系见啦， 唔系咁总之咧，佢又系咁样黐立立咁样，滗一羹咁样俾你。搭落去你个兜嗰度，个兜饭嗰度咁啊，都几正嘅。大家有机会又游历下啦。